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天气仍然是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1点，升2点，成交金额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6点，跌1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4升2.6，中国平安68.4跌3.5，融信中国8.86跌2.4，中国宏桥9.78升2.73，建设银行6.97跌2仙，中人寿25.7升5仙，工商银行6.38跌1仙，中海油10.42升3.2。招商银行29.65跌9，吉利汽车23.2跌1.0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4，英镑10.254，瑞士法郎7.828，澳元5.993，加元6.088，新西兰元5.35，欧元9.0637，每百日元对港元6.8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58。日经平均指数报21,963点，跌51点。港金现价报11,840元，升4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美元，卖出1,2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咧跟进翻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未拖走嘅，而家影响到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就挤塞，龙尾去到观景台嘅，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盈辉台对出有坏车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观景台。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咧，中快线嘅意外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仲散紧嘅。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小榄转车站一段咧，个龙尾啊去到屯门大会堂嘅。重复一次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小榄转车站中快线嘅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散紧嘅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大会堂。咁翻嚟九龙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启业村咧第四线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影响埋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观塘道咧就挤塞。重复一次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咧第四线有坏车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影响埋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观塘道咧都系塞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去北角跑马地长少少的排到去税务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港岛嘅路面情况啊，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一段都车多挤塞啊，龙尾去到丽晶花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若不幸遭受工伤或者在交通等事故受伤，应向律师、法律援助处或劳工处等政府部门求助，切勿接受标榜不成功不收费的索偿服务。若有人向你招揽索偿生意，你应向警方举报。 根据香港法律，不得非法资助他人进行诉讼，不得非法瓜分诉讼得益。以上行为一经定罪，可判罚款，最高监禁可达七年。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家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 我呢出席电台活动嘅时候，好多听众认错咗我系你， 黑丝分白纸围咁易认都认错， 咁其他同事点算啊？ 想认清楚咁多个二台 DJ 嘅样， 机会嚟啦，飞云！ 因为我哋有限量版二台 DJ 心意卡， 留意各大节目，到时打电话上嚟就可以得到心爱主持人嘅限量版二台心意卡噶啦。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打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 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啊，秋高气爽啊，真系开心四个字 啊， 所以我见到你哋都换咗同一种嘅服装啦，已经 真系唔系同一种啊，头先我哋啲同事都 系咪圆领啊？系咪长袖啊？ 即系圆领同埋长袖就系一款嚟嘅。 咁唔系一款咩？你去买衫仲唔系一款衫嚟噶咩？ 睡衣好多都系圆领同长袖噶。 我个质料唔同啊嘛，你都厚厚地噶嘛。 咩啊？佢嗰件好似 薄到咧，都唔知咩讲。 我主持咧好嘅紧张。 嗱，我嗰个有少少咧系线衫嗰个质地， 线佢咯。 阿田嗰个咧多啲系 T 恤嘅质地，系咪？ 都唔系噶。 所以一个厚一个薄啦，望到佢阿珍就净话：哎，乜你今日咁衬啊？两个咁啊？ 又唔得嘅，讲下话自己主持夹又唔得嘅， 唔系咁系唔 得。又似你真系嚟晒谱嘅啫。但头先我都话我见到阿田咧，我希望我哋其实每一日都可以有出外拍摄嘅工作咯。 点解咧？好想知豪仔。 你望住桂花田今日个样 系唔同啲嘅，今日系嘛？ 你咪希望其实每一日咧咩都好啦，出去报下天气都拍一辑啊。佢个样就真系都起码 喂 你自己都高兴啊， 要都要啲时间。 咪先嗱，最紧要系咩咧？即系我哋作为拍档嘅冇乜要求嘅啫，头发整齐， 咁又系。 佢平时个头发， 喂， 好似做咗静电实验咁样噶， 炸起咗系咪啊？ 唔系就 系 咯。 但系我哋只需要将镜头一转啊吓，我哋望下我哋直播室咧另外一位嘅男主持咧，难道佢冇 gel 头咧，或者个头好似齐音咁样梳晒落嚟嗰阵时咧？ 我哋又系好好受咩？ 系啦， 大家咁话， 我每朝都好梳头噶。 系啦， 你个头特登剪到咁短啊？梳唔梳？梳同唔梳系冇一分。 又系咁样啊？偷翻啲时间啊嘛，又可以。 咪咯，嗱，所以今日我哋又出档。 好攰啊！其实又讲真，但系开心嘅， 我都觉得开始有啲麻木咗啦。 系又嚟啦，好啊！ 我哋好似应召咁样咧，咁啊去边啊？好啦，嚟啊！ 好啊，送外卖一样啊，我哋 又嚟啊，又嚟啊，又煮啊！ 同埋咧，从之前咧系咁开会讨论咧，为大家准备咩咧？好似今日大家都冇乜准备。 我琴日特别有去到， 准备啲咩？ 你准备咗啲咩 ？I totally agree with all of you。 因为就系咁样嘅，风骚私房菜嘅第四炮咧，我哋咧就今日咧就会去到 Julia 屋企啦，就煮一个咧 有我哋嘅名，我哋三个名嘅餸。 所以今次系食我哋落肚噶，我哋真系应召噶。 系啊， 你估想佢想食我哋边个先咁样咧？即系想话攞晒。 想食边个先啊？ 你啊 ，Julie 好犀利啊，将我哋嗰三个个名啊串围成为一碟餸啊嘛、哦，又有豉油王啦， 啊、 又有田鸡啦， 啊啊、 曾志豪嗰个系咩咧？我睇翻先啦。 系啊，佢嗰个系玫瑰花， 系 蚝油王炆田鸡啊， 真系整田鸡啊， 系啊， 可唔可以即系呢味啊？你自己搞掂佢得唔得？乌惊田鸡， 我喺个 又唔系叫你汤 呢一个真系唔识煮， 系啊， 我要上网查噶咯，唔识煮， 唔好话唔识煮，又唔识食添。 我哋买晒材料 食噶，嗱呢味老实实，我真系唔食噶，真系见到都惊， 系唔食添啊？ 唔食噶，田鸡我真系惊噶，我唔食噶。 惊啊！嗰日我哋去街市度买餸嗰阵时，我摆咗上我哋诶风骚嘅面。 你听到我，你听得出我系惊，我咪叫你走咯。 哇，好肉酸啊，走啦！因为我哋三个去街市度咧，其实咧，即系真正嘅片啊！我哋上一次嗰个礼拜，我哋去拍呢个私房。大家就咧听日就可以睇到噶啦，或者今日晏啲都可以睇到噶啦。但为咗重阳节嘅关系咧，我都摆咗一条咧上我哋面书度， 想吓人 系啦，即系 等 大家花絮片段啊嘛， 唔系 Halloween 咯， 你想吓人啊 ？Halloween 我准备咗另外一条噶啦， 唔系， 但你见到阿田喺街市度摆咗喺度嗰个咧， 见到 嗰个可以听日摆啊。 但我想话咧，重阳节同 Halloween 咧喺今年咧算系叫做 crossover 系嘛， 算系 crossover 噶，因为个个都话咧今年嘅 Halloween 嘅正日咧系平日嚟噶。系呢个讲紧今日几号啊？礼拜二啊嘛，好似系。 听日， 听日即系系啦，礼拜二。咁所以咧，其实就相对嗰个庆祝气氛就差啲，所以佢哋趁咗几时咧？礼拜六日咯， 系 咪撞只重阳咯？ 哇！我见到我有啲朋友咧，佢哋礼拜六咧已经完全出晒动啦。我喺直播室度咧就俾我两位嘅拍档睇下我其中一位朋友佢嘅装扮啦。哇！我觉得啊，真系冇得输啊！ 佢喺边度玩啊？ 咁佢咧就中环啊，上环。 佢系咪女仔嚟噶？如果女仔落妆已经赢噶咯， 男士。但系呢位男士变成咗呢一个嘅妆， 哇！ 呢个系嗰只哦，嗰个 电影嗰个 Annabelle 嗰套 系 系啦， 佢 哋见到好多人都好花心思啊， 佢系特登搵人化 噶，咁当然系 嘅。其实佢每一年都系噶啦，呢一个 Rocco 好劲嘅你 Rocco 啊， 今年都多人做呢个造型或者小丑咯， 系啊，都多 嘅 都 系啊。我琴日就带咗我仔去呢个主题公园咯， 嗯， 系啊，即系就迪迪嗰个嘅， 系系， 因为点解咧？相对冇咁恐怖嘅。 嗯、 即系嗰啲造型冇咁进取啊嘛， 佢系童话版嘅， 系啊，因为 流血噶嘛， 冇噶冇噶， 即系带咗啲南瓜或者黑色嘅嘢喺身上面，即系冇恐怖嘢。 唔系佢系变咗，譬如话搵嗰啲叫做巫婆啊， 系 啦，巫婆啦，白雪公主里边嗰个皇后啦， 好惊噶咯，小朋友 系啊，又或者好似嗰啲唔知咩嗰个虎克船长嗰啲咧，跟住有八爪鱼飞嚟飞去咁样咯，佢巡游啊嘛，夜晚黑咧，咁但系咧点解我觉得阿 B 咧，即系佢细个嘅时候，再细个啲嘅时候咧，我已经发觉哦，原来我每年咧带佢去咧，都系几乎系呢啲日子嘅啫，都系趁住呢啲南瓜节咁啊，带佢入去兜个圈咁样啦。 哦，唔系因为秋高气爽都有。 唔系啊，因为有个特定主题咧，就当佢爽下咧。 系。 我发觉一年就争好远噶啦， 系咪啊？ 旧年去咧，佢真系惊噶，离远见到咧，嗰啲南瓜喐下咧，觉得揸揸揸，哇！今年咧，即系见惯世面啦， 亲亲南瓜添。 唔系佢起码咧都系望一望先。望咗一阵先至话唔睇啦，走啦咁样。 我都望望，都 观察一下先， 都想尝试去唔惊嘅，但系望到两嘢都惊嘅。 系啦， 系 啊，所以咁样咯，就好咗啲噶啦，已经算系。 我见到咧礼拜六嘅时候咧，中环咧已经有好多警察咧帮手封路啦。咁啊，如果多人玩啦，但我估计啦，听晚咧即系就算礼拜三要系翻工啦，听晚应该周围都好忙噶啦。 都系嘅， 系啊，大家扮下啊嘛，咁啊玩下都开心啊。 喂，我哋不如三个着围裙就去啦， 净系围裙啊。 梗系， 哇系， 够吓人啊！ 够惊 啊！哇，好惊，我唔够胆啊！ 系咯，晏啲啦，晏啲 ，Julia 就会见到我哋三个着住围裙，就唔止净系 嘅。或者我哋三个晏啲都可能要去街市度买餸啊！唔知系边个街市又会撞得到我哋咧？ 明知你只懂得爱自己，谁都只会更配得起你。其实想要怎预备，适应了心理，才即管跟我一起。明知你搞不懂你自己，明知爱好变化似天气，谁人为你错误受伤不至死，谁人更像最爱没法比，人只得一个，情趣太多而守得一对，最爱太多如未有饮歌，只唱着半首情歌，当誓言拍一半拖， 怕什么？人只得一个，喜好太多。如果想布施，何妨赠我？难保爱过后觉得还可，你有时也喜欢我。如果我也有我某样好，何不以我去计出分数？人人亦要靠第二口罩最好，如能减免次货便更高。人只得一个，情趣太多，而守得一对，最爱太多。如未有饮过，只唱着半首情歌，当誓言拍一半拖，怕什么？心得一个，难免错磨。如果心太多，何妨赠我？难保爱过后觉得还可，你有时也喜欢我。请体恤彼此一般孤单，借给你示爱无需奉还。就算我在必须不须之间，谁怪你抱着去拣、哦、人只得一个，需要太多，而守得一对，最爱太多。如未有饮歌，只唱着半首情歌，与我拍一半拖，我怕什么？失去更多，如果心太多，何妨赠我？难保爱过后觉得还可，你会赠亚军给我。难保未有日投入漩涡，要答谢我的切磋。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甜品代表一餐饭的完美句号， 丰收私房菜压轴登场，整甜品。 你整甜品，我哋食。 唔止一个人食，系全部听众一齐食。 耶！丰收快活人有聚会， 详情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哇！我冇听错啊，头先我哋吹 啦。 首先就系英压轴登场啦。 系， 哎呀，真系好唔舍得啊！我哋唔使再买餸住啊，买到真系手都起走嘛。 系啊，但嗰日就算豪仔咧煮得少咧，去到街市咧，佢好豪气嘅。嚟，我请食 lunch， 我俾钱，跟住咧帮我哋攞晒啲嘢咁样咧，都赞佢嘅。 唔系咁冇办法啦，即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嘛。 系， 佢冇力咪出钱 咯。我有力啊，我梗系有力啦。 哦，但你有肺喎。 系啊。 废噶嘛，咁所以你就负责抽嘢啦。喺厨 房入边，我 有啊，大大个健康 咯。嗱，咁我哋咧，即系唔经唔觉咧，又已经丰收私房菜最后一击啦。 系啦， 咁但系呢一击咧，头先都听到啦，啊，好似有啲唔同。第一就变咗整甜品啦， 系啦。 第二，点解咁得意嘅？话有 gathering 嘅，有聚会嘅，即系点咧？ 系啦，即系咧，咁啊， 之前大锣大鼓啊，呢个真系要。 咁过往嗰四个星期都我哋都去听众屋企嘅， 系 啦，咁啊，泰国师有化我哋啦， 系啊。 咁我哋想将我哋咧就同大家分享， 逐一次出嚟啊。 即系咧，如果之前嗰四个礼拜咧，我哋就系所谓嘅私人定制嘅啫，就走咗上去一个人屋企度。但系今次我哋决定咧，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私房菜我哋大公开，系啦，俾大家又俾大家望下黄耀祖啦， 系啦，即系我哋今次咧恭喜发财啦，我哋 quota 唔会净系得为一个家庭嘅， 系， 我哋系会招募咧好多嘅听众咧一齐嚟到我哋香港电台， 系啦， 同我哋咧三个风骚快活人主持咧系一齐聚餐就系、是、食甜品啊，所以咧机会唔止得一个，系有好多个啦， 系，不过有啲条件嘅噃， 系啊，逐个讲啊，嗱，首先咧我哋要一个大嘅 gathering 啊嘛，我哋三个。话晒唔会拆咗我哋私房菜嘅招牌嘅，我哋三个都会煮。豪仔讲咗七年啦，佢净系识得煮嘅 pancake， 卒之可以登场、啊。 可唔可以等我自己亲自演绎？ 我希望 take two boom。 好， 我最耍家、最擅长、最厉害嘅就系 pancake。 但其实我想话咧， 并唔系我净系识煎 pancake。 你每朝食都系姐姐整嗰、那个，你唔好当系姐姐整嘅等于你嘅。 我好耐冇落厨啦。 哦， 我重出江湖真系吓死你啊！真系、哦。 希望可以。 我话俾你听，我威水试先，我哋每人都 sell 一次自己甜品威水试。我最厉害就系煎 pancake， 我煎出嚟嘅 pancake 又 pan 又 cake。 咦，同个人都好似咁， 而且凡系呢啲糕点类嘅，我都好耍家嘅。 系， 我对上一次送俾我老婆，即系讲紧啱啱识佢第二年嘅时候，嗰个生日蛋糕，我自己亲自蒸嘅。 系， 我一讲出嚟，好多人都话咩蒸啊焗蛋糕嘛 ？Sorry。我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我系蒸， 系蒸松糕 嘅，但 系攞咗蒸松糕变咗蒸蛋糕。 因为我攞咗啲自发粉啦、啊、鸡蛋啦、啊，跟住摆落个蒸炉度咧蒸咗，哇一底咧黄冚冚嗰啲咧，真系蒸到酱卜卜咁样，好厉害噶，跟住啊就马蹄糕。咁然后就拎住个蛋糕，拎住佢屋企度咁样， 好啊， 好威噶，真系。 咁你谂住，如果我哋今次搞呢个私房菜，你整 pancake 定系整你个松糕啊？ 睇下屋企个炉仲有咩地方俾我发挥。 嗱，我哋点样都要一人负责啲嘅，嗱，填到你 讲啦。我 pancake 或者蒸个松糕咯，冇问题。 你会唔会整啲嘢啊？ 嗱，我真系好担心嘅，因为咧，系啊，我都 你竟然唔识整咩？ 我系咧， 又话自己入厨几廿年啦。 我系即刻腐竹蛋糖水啦、番薯糖水啦、汤圆啦， 负责佢呢部分嘅边一 part 啦。 唔系，即系煲咯。 煲我 part， 我都识开火嘅。 攞个煲出嚟。 唔系，因为即系有啲论尽，因为咧喺呢啲煲嘅到时又唔知热定冻咧，咁样我就有少担心嘅。 我谂咁样嘅天气啦，嗱，咁啊俾啲时间啊，甜咧就再准备下。 其实我想整腐竹蛋糖水多啲嘅。 系 ，OK， 咁够润啦。我哋用甜品嚟做。主题啊，都希望我哋嘅听众即系大家一齐好士必咁样。 嚟啦，唔嚟啦，嚟英国噶嘛，系咪先？心太远，我哋嗰日已经同你讲咗噶啦。 我系会整英式松饼嘅， 英式松饼 自己炮制。 喂，但系嗰日我哋去咗人哋阿伟小姐屋企，嗰、那个工已经冇得输噶咯。 唔怕。我哋其他听众冇食过魏小姐嗰个， 我有食过， 净系食下我嗰个就够噶啦。 系啊，你嗰个咧，你嗰个可唔可以咧 有 啲提子？系啊，系啊。 我自己唔， 你而家即系投诉上次魏小姐嗰个工喎。 我问佢可唔可以有啲提子啫？ 我只系话可唔可以有啲甜啫？ 可唔可以有啲窿窿地咁样啊？ 系等我睇下整整 到先。 我想食鸡叔叔嗰只啊，得唔得？ 我上次未整过翻嚟咯，你哋冇食咩？晨光啲同事有食到我个， 你都识讲啦，晨光嘅 同 事 啊 嘛， 系 咯。我哋系风骚快活人啊！ 但我哋 风骚快活人， 你唔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哋打风嗰日啊， 打风啊做咩？ 我惊大家翻嚟八号风球，大家嗰日十号风球天鸽嗰日啊！ 天鸽嗰日，你有带松饼咩？ 我整咗个蛋糕翻嚟， 因为我哋冇食过噶。 啊，因为我放紧假，我冇食过嘅。你咧？ 天鸽嗰日我哋咪翻咗工。 你有翻工，但系点解你冇食嘅？ 冇人俾我食。 Kitty 记得 ，Kitty 话好食。 你食晒啊？阿 Kitty 岂有 此理啊！ 所以咧，我哋嘅听众都有机会咧，唔单止食到我哋三个整嘅甜品之余咧，今个星期五啊，就系我哋嘅日子啦，系咪？ 系啊系啊，今个星期五啊，11月3日嘅下昼5点咧吓，希望大家咧即系预留少食甜品时间。咁不过咧我哋三个整咧就唔够嗰个份量嘅，我哋都希望大家。爱分享啊嘛，系咪？爱共享啊嘛， 所以我哋咧希望咧1872388，你如果有啲乜嘢拿手嘅甜品嘅， 系 你而家打个电话上嚟，你话俾我哋出边 Carmen 哥哥听，你话俾佢听，我识整个咩甜品，咁然后咧，如果我哋拣到你嘅话，你恭喜你啦，你就可以嚟到电台度咧，你到时就带你嗰个甜品 嚟同我哋 同我哋其他嘅甜品一齐嚟个甜蜜蜜大聚会。 系啦，我希望可以咧，即系话唔知共嘢一路，唔知有啲乜嘢，即系有几多款嘅甜品喺度啊？ 嗱，我哋咧就尽量希望可以有多啲嘅听众。 啲嘅。 不過大家咧就唔需要擔心，哇死啦！我係咪要煮一百人啊？ 唔使 啊， 唔使啊，唔使嘅。 煮你個廚房可以嘅份量就得啦。 譬如 咁啊，太誇喎！ 你係整一個蛋糕， 佢一間廚房嘅份量整廿人，咁點算？ 咁咪整廿人咯，我哋分享 啊嘛。大家冇壓力嘅，譬如你係諗住整一個蛋糕嘅，咁就整一個蛋糕，唔使整三個嘅。係 啦， 一個我哋大家都帶一啲嘢食啊嘛。 我哋 每 人孭啲啲， 係 啦，因為咧超標唔掂啦。 係啦，唔使咁多嘅，即係我覺得你正常兩三人份量細細地咁樣都夠曬㗎啦。 嗱， 我講定先啦，我個 pancake 我攞四個雞蛋打㗎咋， 可唔可以唔好咁孤寒啊？ 有机嗰啲鸡蛋 吓 点啊？搭飞机啊？我都搭飞机嘅。 我私人整你两只鸡蛋啦。 好啦， 咁 我加埋六只鸡蛋啦。 咦？咁好啦，我决定整腐竹蛋糖水啦。 好多蛋喎，咁我都要落蛋嘅。 其实好多甜品都要落蛋噶，所以唔系话份量咧。其实咧，你哋可以能够控制到自己嘅份量得啦。 系， 因为 多 嘅 开心最紧要。 每人孭啲系啦，即系攞少嚟食嘅。 系啦，嗱，我哋估啊，应该咧就有好多嗰啲叫做布甸啦、木糠蛋。高啦，系咪同一样嘢嚟噶？唔系同一样嘢。Tiramisu 咧， 喂，但系呢啲 就系 我都想食。 系啊，譬如我哋可唔可以自己 order 定噶？有冇人会识整嗰啲叫做西米露啦？ 我都食大菜糕啊， 大菜糕啦，鸡蛋仔啦。 第一点，大家嘅咧就我哋咧，因为人数都多啊。如果你要嚟到咧，再加热啊，各样嘢咧，我就帮你 现成噶啦。 系啦，现成整好咗啊，就嗰日 都要食噶啦。 系啊，五点啊就嚟到香港电台就可以见到我哋啊。 系啊，嗱，记住咧，1872388，今次嘅聚会系喺呢个星期五就。上嚟香港电台，我哋嘅主题系整甜品，应该翻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49岁男子涉嫌同两名5岁男童在观塘一个单位内笑谈，三人送院时清醒，男子目前在医院留医，情况稳定，警方以涉嫌企图谋杀将他拘捕。现场是月华街观月华峰一个单位，凌晨四点几人报警指单位冒烟，案件列作企图自杀和企图谋杀处理，警方正跟进调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远辉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到将公屋单位由76万增至80万个已经足够照顾基层家庭需要的讲法，相信并非科学数字，是纯粹估计。但是他说林郑月娥有在施政报告交代相关房屋政策，认为对方不会就公屋房屋封顶，不会就公营房屋封顶。黄远辉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他认为房委会需要先检讨首个绿置居项目对公屋轮候策的影响，绿置居适宜慢慢推展，如果特首是将未来十年20万个公屋单位中的16万个转为绿置居，规模会太大，担心未必能够完全吸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今年上半年过夜及中长途旅客数目有上升趋势，当局未来亦会研究开拓非内地客源。至于美食车试验计划，邱同华话，过去八个月15架美食车当中有5架的总收入超过100万，当局会因应情况同营运者倾谈。另外，对于怎样提升邮轮码头吸引力，旅游事务专员朱曼玲表示，今年有190只船次停泊邮轮码头，比去年多100%，当局会引入不同改善措施，包括明年上半年增设接驳巴士连接九龙塘同邮轮码头。在英国，一支属于伦敦希斯路机场职员的 USB 记忆棒被人发现遗留在图书馆，里面有大量同保安有关的资料。星期日镜报报道，记忆棒有地图、影片和其他文件，包括英女王、内阁成员和外国贵宾出入机场路线及保安安排、反恐人员巡查时间、警方前往禁区的资料等，全部都未经加密，也都无需密码开启。机场方面表示会展开紧急调查。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天气仍然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2点，升23点，成交金额3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2点，跌1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蚊，升2.2；中国平安68.2，跌5.5；融信中国8.82，跌2.8；中国宏桥9.42，升2.37；建设银行7.01，升2仙；工商银行6.38，跌1仙；中人寿25.75，升1毫。吉利汽车23.6，跌6.5；中海油10.44，升3.4；招商银行30.2，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4，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98，澳元0.767，加元1.283，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64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0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1,840蚊，升4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0.7美元，卖出1,2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坏车啊，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喺观景台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启业村第四线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就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咧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系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比较挤塞啊。咁过咗呢段路咧，前面嘅交通就正常噶。喺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青海围。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慢车，龙尾喺北港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咯，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你有冇用过呢个手机程式开私家车坐啊？ 你用呢啲出租汽车服务前，要问清楚架车有冇运输处发出嘅出租汽车许可证。上车时亦要留意挡风玻璃有冇展示许可证。冇许可证嘅车本身已经违法，万一发生交通意外，第三者保险可能会冇效噶。 吓，咁冇保障？咁我要搞清楚架车有冇许可证先坐啦。 吃饭啊？ 点解啊？今晚有你最中意食嘅肠仔、啊。 总之我唔食啦。 唔食饭咧唔会高噶、啊。你又话大个咗想做篮球员嘅？ 大个咗都唔一定做得到噶，我唔想大个啊。 吓、啊？ 在成长阶段不是每件事都尽如人意，究竟小朋友会怎样面对呢？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细路哥想什么》，同大家看下小朋友在成长中会遇到什么疑惑。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呢个拍档佢话佢最拿手就系整 pancake 呢个叫做甜品，咁我仲话会星期五11月3日同我哋嘅听众聚会，就带呢个 pancake 嚟分享。究竟佢 pancake 里面嘅 size 有几大咧？系细嘅一口嘅 pancake 啊？里面当中有啲咩馅咧？有花生酱啊、奶酱啊，定系果 jam， 定系有啲乜嘢嘅馅喺里面，定系都系斋 pancake 咧？我哋有请佢话佢自己煮。pancake 最拿手的曾志豪， 我人已经好谦虚噶啦，我已经冇讲埋我识蒸蛋糕啦，同埋我识整呢一个西多士嘅。但系头先我都问咗两位拍档，即系呢啲多士类别嘅算唔算甜品嘅咧？好似都唔系好算，唔紧要，欢迎你嚟同我随时嚟比拼嘅。即系如果你都识整甜品，而你咁啱又系中意整嗰啲松饼啊，头先讲啲 pancake 嗰啲咧，可以打嚟1872388嘅吓。总之我哋今次嘅私房菜咧，最后一击啦，我哋整甜品，睇下礼拜五你会唔可以上到嚟同我哋一齐食？你打个电话嚟，话俾我哋听，你识整咩甜品，咁就甜到流噶啦。我睇到最近政府呢就有好多招聘，睇完之后呢心都痕晒呀，因为点解呢？嘩，好犀利㗎喎，佢哋而家呢即係就话会请好啲年轻人呢又会中策组嗰度啦，又会呢希望你可以即係加入去里面啲委员会咁样。喂，人工都好高下㗎喎，喂，动辄都真係讲緊呢即係接近有成100,000元咁滞㗎。咁啊，如果你真係对于一个呢啱啱毕业呢可能得2-3年工作经验嘅即係青年人嚟讲呢，係好吸引㗎。你諗埋而家有边一个人可以毕咗业之后呢即係做2-3年嘢可以有份咁高嘅人工呢？不过当然啦，呢一个即係招聘一出呢，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係即係收买啦，係啊，会觉得话你攞钱嚟买我啊咁样。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呢都算係俾个机会你啦，不过究竟你入到有几多发挥呢，就真係见仁见智啦。我觉得呢即係可以，你对于呢一份嘅招聘呢你有好多唔同嘅諗法都係 ok 嘅。不过即係如果你会唔会即係喺讲嘅时候呢你都諗下啊，你即係属于边一个嘅即係岗位，边一个阵营呢，即係你会唔会都会諗下代表自己嘅嗰个业界发声先至係啱数啲呢？讲緊係边个呢？讲緊呢就係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明伟。嗱，你要记住喎，佢个 title 系咩？青年事务委员会，咁即系代表咩咧？佢应该系帮啲年青人咧就发表即系一啲政策啊，帮佢哋做一啲即系功夫啊，系点样协助青年人咧可以喺呢个社会上面得到多啲嘅发挥啊，同埋拥有更多机会，咪咁好正常啊？系咪好啱数先？咁所以咧，即系啲记者就问佢啦：，喂，你点睇啊？政府而家咧就话要向年青人招手，希望咧俾佢哋有多啲嘅参与。咁但系有啲年青人咧都会想有更多要求，你点睇咧？咁样嗱。是不是好认真咁諗，你係一个青年事务委员会嘅人都应该为青年人即係谋福利讲下嘢呀，係咪？咁但係佢又真係好犀利喎，佢访问嘅时候佢就话就咁嘅，其实而家呢就政府就希望呢可以发挥多啲聆听关心嘅空间係好多㗎，即係首先话俾你听係应该咁做啦。但佢话呢绝大部分嘅政策同埋课题真係唔係年青人可以讲咗就算数喎。然后佢就话啦，难听讲句啊，青年人唔系大晒噶。哇、wow, ！你听到呢句咧，你都真系呆咗呆。首先就好似冇人话青年人系大晒嘅，我谂青年人都冇话过自己系大晒嘅。咁啊，而家只不过系咧想有机会讲下嘢啫，系咪？大人先系大晒噶嘛，我哋细个都知噶啦。其次就系、是、讲呢番说话嘅人嗰个系青年事务委员会个主席，咁你出嚟话青年人唔系大晒嘅。其实算唔算系赌自己米呢？即系打个比喻啊，会唔会有啲劳工福利团体出嚟呢 即係大家想争取福利嘅时候，佢就话嗱，我哋劳工啊唔系大晒啊咁样，咁你真系算系奇怪喎，算系倒自己米喎，即系妇女事务委员会出嚟就话，我话咩，妇女唔系大晒噶，即系冇人话过你系大晒，但系有冇人会咁样自己同自己讲咧？即系工会会唔会走出去讲话我哋员工啊唔系大晒咧？所以其实调翻转，你可能咁样谂啊，佢个人真系大公无私嘅啫，即系佢唔会话因为自己系代表青年做呢个事务。所以咧，佢就乜嘢都帮青年人讲晒说话。正所谓咧，即系用心良苦，佢亦都会系咧爱之深啊，责之切吓，话定俾你听。嗱，我代表青年嘅，我哋青年人唔系大晒嘅，但系不如你问下啲后生仔先啊，佢哋真系冇话自己大晒嘅，佢哋想佢讲完嘢之后咧，唔好嘥咗咋，唔好做大嘥鬼啊！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你听得晒先好叫我哋嗌啊！即系最怕咧就系啲青年人发咗声咧，但系政府其实冇乜点听啊。咁可能你话啦。我唔一定要听㗎嘛，咁既然唔一定要听嘅，咁其实你又好难叫人哋不停会发声，你都系咁以扎加衣有啲渠道听得到你嘅意见俾人哋去做下先得㗎。我諗如果你问下即係今时今日呢喺香港有咩人系大晒呢，我諗好难数得到嘅年青人囉，我諗应该系数有钱人囉。咁如果你真係要數年青人嘅，可能係啲有錢嘅年青人，咁可能佢哋就會大晒囉。我 anyway 啦，我哋都知㗎啦，年青人唔係大晒，冇人係大晒，呢個世界上得上面啲人係大晒㗎啫。風頭火勢，哼，呢個拍檔頭先好大口氣話佢識整英式鬆餅，我睇下佢最後整出嚟嗰個餅係咪真係好鬆。食唔到嘅，睇下你嘅甜品可以有几甜，交俾你啦，黄耀祖。 如果想试下我嘅手势嘅话咧，大家都有机会啊吓，18723888，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啦。因为星期五咧就系我哋今个星期啊，风骚私房菜嘅时间啊。今次咧我哋就唔去到听众嘅屋企，反而咧就邀请啊多啲嘅听众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呢一度啊，同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三位主持啊，一齐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咁样食下甜品。要求好简单嘅啫，你做少少份量嘅甜品啊，当然啦，最好你个甜品咧够特别有心思嘅话咧。一阵间咧，卡文哥哥咧就可以听你嘅电话，博你出街，你就有机会礼拜五同我哋一齐开 party 咯。琴日咧就有荣幸，我都会咁样讲啊，出席咗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跟住见到咧今日报章嘅报道咧都非常之多啊。我觉得其实琴日嘅主题啊，同埋一众主角啦，我会咁样讲啦，都值得咧喺节目度咧同各位嘅听众咧一齐分享一下嘅。因为琴日咧我就出席咗一个咧就系呢个慢阻肺病患者嘅活动啊。其实咩叫慢阻肺病呢？可能大家都真系唔好认识啊。嗱，讲真，我出席之前咧，其实我都唔系好了解嘅，但如果我咁样讲，有阵时咧，如果大家喺街度见到有啲朋友咧，佢哋嘅呼吸咧系需要少少嘅帮助嘅，即系譬如咧就有一个气喉啦，就搏到喺个鼻度，俾佢哋闻住一啲氧气咧，跟住佢哋个手啊可能会揸住一个氧气樽嘅话咧，呢啲嘅朋友咧都可能可以称得上咧系有呢个慢阻肺嘅病嘅。有呢啲咁样嘅氧气樽啦，呢啲嘅气喉咧搏到佢哋个鼻度嘅话咧，就可以帮助到佢哋嘅呼吸。嗱，其实可能大家会话，咁其实我而家都唔系好知慢阻肺病系咩。讲真啦，我自己都唔系好清楚啊。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原来佢哋呢一啲病患者嘅生活状况咧，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关注嘅。点解咁样讲咧？你会话，我哋其实喺街平时都唔系见到好多呢类嘅朋友，但其实咧，我哋喺香港现时咧，总共系有成140,000中度至到中严重嘅慢阻肺病患者噶。不过点解我哋成日喺街度见佢哋唔到咧？就是、原来啊，香港嘅法例咧系并唔容许啊，佢哋咧将呢啲压缩嘅氧气啊，因为有呢个危险品嘅条例啦，去上巴士佢哋唔可以搭呢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噶，变咗咧，琴日就见到佢哋一啲生活嘅实况啦。如果就算佢哋要出街嘅话咧，都觉得几困难嘅。不咁啊，当然啦，有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譬如好似新渡轮啦，又或者啊系港铁咁样啦，都容许一啲患者咧就携带唔超过1.7公升嘅呢个氧气樽咧就可以。 以上到车度嘅。不过到而家咧，就依然都唔系每一个嘅公共交通工具啊，佢哋呢班嘅朋友咧都可以咁自如就可以上到。变咗好多时咧，头先诶，琴日同佢哋倾偈嘅时候，佢哋都会话，可能要到真系去复诊啊嗰阵时啊，咁样先至会出下街咁。可想而知啦，对佢哋嗰个生活咧系非常之有影响噶。咁我哋对佢哋嘅了解亦都唔足够啦。成日都会话嘅，香港真系一个已经发展咗嘅城市嚟噶，仲成日都标榜我哋系一个无障碍嘅城市，向住呢一个方向度进发嘅。不过讲真啦，阿祖就觉得咧，其实同一个真正嘅无障碍城市咧，仲有好大嘅距离。起码讲紧啊，连法例啊都未必可以容许到俾到一个宽限呢一班嘅朋友啊，佢哋要揸住呢个压缩嘅氧气上巴士都唔可以。不过都有好消息嘅，因为其实咧而家咧都有大家喺度讨论紧啊，希望咧今年咧就可以攞到上立法会嗰度咧再讨论，令到咧俾多啲嘅宽限呢一班嘅病人啦，令到佢哋咧要去搭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可以帮助到佢哋，咁生活咧就可以更加舒适啦吓，唔会影响到佢哋嘅心情啊！你谂下，如果身体已经唔系喺最好嘅状态，但连出街啊都有好有难度嘅话，咁啊点可以称得上一个无障碍嘅城市咧？其实琴日个活动咧，除咗我认识多咗咩叫做慢阻肺病之外咧，仲见到呢一班嘅病患者，佢哋咧好多咧都系非常之乐天嘅。是他们是身体呢有一些小的毛病要去处理，但他们一样会举办合唱团啦，会唱歌啦，会拉小提琴啦。但你讲一下，其实他们真的调气不是很顺的，他们呼吸不是很畅顺的。但是一样可以玩得开心，唱歌啊拉一些乐器啊吹奏的乐器一样难他们不到。我在他们呢的生命里面可以见到几个字，真的病其实真的不需要怕的。但如果你怕一个病嘅话咧，咁样咧就系最恐怖噶啦。希望咧所有慢咗肺病嘅朋友都好啦，喺嚟紧香港呢个城市里面咧，大家会更加了解你哋，会俾你哋有更加多嘅支持啊！风头火晒嗱，咁我哋礼拜五咧就有风骚私房菜啊，我哋就要整甜品，唔单止啊，我哋嘅听众要整啦。我呢位拍档咧就话要整腐竹鸡蛋糖水啊。其实讲真啦，我都好似冇试过佢嘅手势噶吓，咁究竟佢整甜品又会系点咧？礼拜五留意住啊，佢系桂花田。 系嘅，我因为都几鍾意食腐竹鸡蛋糖水嘅，系啊，希望到时呢可以大家都分甘同味，每人都滗到一小杯嚟饮啊。啊，点样滗可以分甘同味，只要你打电话嚟18723888参加我哋星期五风骚私房菜嘅甜品大聚会大集合啊。系啊，五点到六点嘅时间啦，大概咁嘅时间呢，咁可以食到我哋三个整嘅甜品㗎啦。系一年容易又升中啊，唔系中秋咩？唉，中秋过咗啦，一年容易又系到升中面试嘅时候。哎呀，睇到报章啦、报道啦，近排咧，各大嘅名直之学校咧就纷纷咧就有呢个中一简介会，咁啊，更有家长咧就通宵达旦走去排队，目的都系想去到心仪学校、心仪嘅中学。听听学校嘅简介啫，其实真系听听学校简介，唔系你入咗去听就有学位吓。咁啊，学生赢在起跑线之前，原来家长们都要赢咗跑，即系跑赢咗先咯。咁，都唔明啊，连简介会都要通宵达旦排队，真系辛苦晒啲各位家长吓。咁啊，另外咧有简介会咧嘅讲员就话啦，有家长系啦，为咗即系嗰啲仔女咧要入到佢嘅心仪啊，唔好话为咗入咗去啊，系为咗佢能够有机会面试啫。咁喺填写入学申请表嘅时候，竟然虚报自己系公司董事。咁咩叫虚报？点你点样查到啊？唔通莫非个家长你都会查佢身世咁？唔系。是因为呢当嗰个家长呢带埋个女去面试嘅时候呢就佢讲返俾学校听嘅。佢话因为呢佢个女之前呢报第二间学校嘅时候呢就父亲职业嗰栏呢就写咗的士司机。咁而令到佢呢个女呢就冇咗嗰间学校嘅面试机会。所以佢喺呢个即係有咗咁嘅经验之后呢佢就唔得，我唔希望系因为爸爸嘅职业影响到女去面试，所以佢喺第二间 心儀嘅中學嘅時候，就改咗寫填寫呢個公司董事，以希望博一個面試嘅機會。唉，真係辛苦曬各位家長。但有學校講講完就話啦，各位家長需要咧填寫即係如實報到嗰啲資料，唔好作虛假。咁我自己覺得，喂，其實你為咗一個面試嘅機會，重要嘅女未必即係係咪真係考得到入去，而錯即係我覺得會教錯咗你嘅仔女正確的觀念咯。咁樣唔係幾好嘅。另外咧，有啲家長咧，即係就好擔心，就話：哎呀，我因為嘅自己父母嗰個職業唔好，譬如我家庭主婦啊，唔得駕駛咧，咁啲學校就唔會睇。有學校就咁講啦，佢就話家長嘅背景咧並唔係收生嘅主要原因。佢話咧，人人都係平等嘅咁咯，係啦。咁你自己再多啲搜集資料啦。咁兒童學仔去到面試嘅時候咧，就應該咧以朴素為主啦。咁校服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噶。咁仲有一格咧就係咧，大家咧就要。真系要做足资料搜集啊！当你去考嗰间学校嘅时候咧，你真系要你连基本嘅资料搜集都唔知道，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明明嗰间系女校，咁有啲人去到报嘅时候，吓乜呢个女校嚟嘅都唔知道，咁你又走咗去啦，咁系咪唔系几好咧？咁另外仲有咧，当面试嘅时候咧，学校咧都系话啦，主张同学咧。最终同学唔好背诵，真系唔好背诵。最紧要咧，佢哋希望咧你有自己嘅独立思考能力。咁成绩啊，各方面嘅嘢都需要噶啦。咁希望家长咧最紧要睇下就系嗰间学校重成绩多啲啊，定重你嘅运动多啲啊，定系重其他嘢咧？因为咧佢哋有唔同嘅比例咧嘅收生标准嘅，睇清睇楚，对症下药，睇下你个仔、你个女系适合边嘅学校咧，就走去面试。唔好人报你就报啊！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咯，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啰啰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丰收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丰收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甜品代表一餐饭的完美句号， 丰收私房菜压轴登场，整甜品。 你整甜品，我哋食。 唔止一个人食，系全部听众一齐食。 耶！丰收快活人有聚会， 详情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冇错啦，我哋今个礼拜咧，就系、是、最后一次嘅丰收私房菜咧，会喺星期五啊，今个礼拜五咧就会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度咧，就有呢个聚餐嘅啦。咁啊，今次嘅主题咧，甜品 系啦， 系啦，其实应该最多人咧，我觉得香港人咧，你话即系对嗰啲煮餸嗰啲研究咧，未必个个都煎炒炆炸嗰啲即系可以掌握到， 系， 但系整个甜品。就应该最容易。 你哋自己最中意食咩？嗱，我自己好中意食 cheese cake 嘅。 系 cheese cake 系我哇无敌嘅，乜嘢类型你即系有朱古力又好啦，你落乜嘢都好啦，总之有 cheese cake 我帮你扫晒。 但系芝士蛋糕系咪咁容易整？ 好难整啊 ！cheese cake 咧唔系最难整噶，其实即系嗱，逢真你会见到咧有一个阶层咧，嗰啲即系啱啱做妈妈，即系我哋呢啲年纪呢啲咧，佢哋未必识得煮餸，但好似豪仔咁样讲，佢哋会特别去研究咧点样去煮。 我联想唔到佢嗰个身份。 我哋咁话， 我嗰个阶层同埋啲妈妈关你。咩事 咧？即系我呢个年纪，我系咪讲？ 跟住你系呢个阶层， 我又唔明白。 我想讲我呢个阶段 你呢个阶段，但系你呢个阶段关妈妈咩事咧？ 系啦， 你想讲后生嗰啲就系嘛？ 系啦系啦， 咪咯，我觉得容易啲嘅，我中意食咧就系汤圆， 即系中式一啲嘅。 系啦，但我嗰只汤圆咧，我系比较嘴刁嘅，我反而唔中意咧有馅嗰啲嘅。 啊， 即系而家你我中意以前自己整咧，真系搓汤圆嘅。 系 阿爸咧就教我攞啲面粉咧就自己猜。捞水猜咧，咁然后咧真系将佢切成一粒粒细细嘅咧，跟住加呢、一个嗰啲叫做咧桂花 啊， 咁然后咧就有啲红糖姜水， 系姜系紧要嘅，姜味 其实就咁咧已经系好好食噶啦。咁嗰阵时有心思啲咧，就会攞埋嗰啲咧叫做附子酒啊，其实系嗰啲咧糯米酒咧。酒釀丸子咧，佢咪有個酒嗰個底喺度噶嘛，咁一啱啱我去超市度買嘅喎， 咁做咩啊？ 咁咪撈埋落去咯，撈埋落去整個湯圓咯，佢就變咗所謂嘅桂花酒釀湯圓咯，好好食嘅，但又容易整。 咁点解你唔整啊？ 我又得，我又整呢个都得嘅。 哇，犀利啊！ 哎呀，我其实我好劲噶，我都系同阿霆锋学咗几味啦。1872388，你有啲咩甜品拿手嘅，打上嚟，礼拜五同你一齐食。 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7点，升28点，成交金额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6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2.4，中国平安68.7跌5仙，融信中国8.84跌2.6，工商银行6.37跌2仙，建设银行6.99。建设银行系7元升1仙，中国宏桥9.34升2.29，吉利汽车23.7跌5.5，中人寿25.8升1.5，中海油10.46升3.6，比亚迪66.95跌2.2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3，英镑10.253，瑞士法郎7.824，澳元系5.989，加元6.083，新西兰元5.344，欧元9.0587，每百日元对港元6.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0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1,840元，升4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0.94美元，卖出1,27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码头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重复一次啊，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鲗鱼涌公园。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咧而家反而系。去观塘啊，反方向去观塘咧，近住大埔道就挤塞，龙尾去到蝴蝶谷道嘅，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盈辉台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啊。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但系咧而家呈祥道反方向去观塘咧，近住大埔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蝴蝶谷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港岛的路面情况，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方向屯门、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质素。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老婆，我在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那些是私烟嚟，海关会拉的。 我知道买卖私烟均属违法的嘛，最高罚款1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还会留埋案底添。 冇错啦，一于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金曲四十，我和你 重温十大中文金曲难忘片段。 本周登场巨星 Beyond 喺呢度，多谢一路支持我哋嘅歌迷同埋拥护我哋嘅朋友。 陈奕迅 继续做啲你令你自己爽嘅音乐，啲听众都会觉得爽嘅。 锁定香港电台 My 流动程式， 细数过去40年乐坛风云人物，回顾十大中文金曲每个精彩时刻。金曲四十，我和你。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芒果布甸、 钵仔糕、 芝麻汤圆、 马拉糕、 心太软 等等，你哋识整咩？ 我哋唔识，听众识。 丰收私房菜压轴登场，整甜品。 耶！丰收快活人有聚会啦！ 详情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丰收私房菜星期五咧就会同听众有聚会， 系啊， 系啊，就唔止一个家庭咧可以得到我哋大驾光临啊，而系我哋邀请好多个听众咧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嗰度咧一齐整甜品，一齐甜蜜蜜嘅， 系啊，整咗啲甜品咧就攞过嚟，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开开心心倾下偈啦，我哋就 同埋咧，即系我哋当我哋录嘅呢个宣传声带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我哋自己好肤浅嘅，嗰啲甜品范围咧系好窄嘅， 因为啲听众头先打嚟好劲， 系佢哋讲嗰啲，哇，好吸引。 就听下啲听众咧，究竟已经谂咗啲咩得意嘅甜品先嗱，1872388都欢迎你继续打嚟嘅。而家电话旁边呢位系啊， 雪芳啊，早晨。 诶，雪芳你本身就 系甜品 系嘛？你又系一个蛋糕嚟啦，雪芳。 丰收私房菜，雪芳。 早晨，早晨， 早晨啊，田豪仔同埋耀祖。 系啊，你好啊，雪芳。系咪整蛋糕啊？你 我中意整蛋糕，所以叫雪芳啦。 哦，我 记得你系咪嗰阵时成日嚟点唱嗰位朋友嚟？ 系咪啊？ 唔系啊， 唔系你咩？ 你成日都讲大话嗰个嘛，所以你叫雪芳啊嘛。 我做嗰度有一个噶， 唔好踢爆 我啦。 人哋因为中意食蛋糕，所以佢叫咗雪花。 你唔叫做沙沙梨嘅，你唔叫？ 因为沙梨要多谢你噶。 系咯， 我唔使 整 啦。 好啦，好啦，你今次整咩嚟？ 点啫，雪花？ 系啦，我今次整咧就系北海道 3.6 牛奶布甸。 3.6，我超中意食啊！ 系啊， 因为嗱，讲真嗱，如果你识食甜品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如果你好多甜品都要用牛奶啦，但系你用呢个北海道 3.6 呢个即系品牌即系咁样嘅度数啦，个味道真系滑好多。 唔系啦，等阵先，我哋冷静啲，你可以唔使北海道嘅。你广东道都得嘅，但系三点 六都得， 系啦，但系可以整个广播道3.6都得嘅。咦，咁我哋揾边个出嚟先得？好嚣张嗰位女主持咯， 3.6啊， 系咯， 唔 系 因为 C M 啊， 3点钟做到6点钟， 系36啊，系3.6啫，曾志豪。 其实我第一次见嘅时候，我都咩叫3.6咧？后来先知系嗰个牛乳嘅含脂肪量 系 3.6。咁你整咩话3.6嘅木糠蛋糕啊？ 牛奶布丁啊，师兄， 又 听 书， 牛奶布丁， 系啊，佢挂住36，佢冇挂住3.6。 你系经常都整噶啦，系嘛呢个？ 呢个啊，都系噶，开 party 又整啊，间唔中得闲又整啊。 容唔容易嘅啫，我除咗加啲奶落去。 好快嘅，就半个钟头就做起噶啦。 半个钟头咁 啊， 咁 啊几好喎。 跟住又要雪咯，雪就雪耐啲咯，要起码都要雪4个钟啊。 O K， 因为等佢凝固咁样系咪？ 系咯，系咪要加嗰啲咩？系啊，乳胶粉，我以前整啫喱嘅时候都知有呢招噶。 系啊，其实啫喱都好耐冇食过。 啫喱糖， 有人整啫喱都。 其实啫喱糖都 OK。 系啊系啊系啊，啫喱糖。 嗰啲沈爷师嗰啲咧， 我哋好易满足嘅，其实。 嗰啲成日食噶啦嘛。 系啊，特别 啲噶啦。 都好，咁你仲会唔会有啲咩花款摆喺里边噶？即系会唔会有？ 可以有上边有加啲朱古力脆脆啊。 好啊好啊。 又或者又加啲玫瑰花干啊，又香啲。 喂，而家系咪好兴玫瑰花整嘢嘅啫？头先我见到个听众咧，都整咗玫瑰花嘅，唔知咩嘢。 系咪够？ 有个就整千层糕 啊，够靓啊，可能系咪啊？因为玫瑰花瓣咁样啦。 系啊，又靓啲啦。 系咯， 同埋个香味都喺度嘅。 会摆两粒红枣上去噶。 咦，咁样啊？ 就真系唔系几夹嘅，雪芳话系咪？你直接讲真话就得噶啦。其实阿豪仔应该接受到嘅嘢。 唔系得啦，我哋记录在案。 系 有个3.6嘅牛乳布甸。 嗰日就麻烦你啦，咁预早时间去整定拎过嚟啦， 系 咪啊？ 早一日啦，要。 多谢系啊， 多谢多谢晒雪芳先。 唔使多，最紧要你方便啊。 系啊系啊，我哋晏啲咧会有同事联络翻你噶吓，雪芳。 好嘅，好啦，拜拜。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拜拜，雪芳。 我突然间谂。如果我整啫喱粉，然后冲水雪成一个啫喱，咁算唔算我整咗个甜品啊？ 即系你整啫喱啊，系咪啊？ 系咯， 因为整啫喱都唔系话咁容易。如果你水汪汪得滞咧，有排都唔结噶。 喂，但我想食个好食嘅，豪姐，你可唔可以唔好煮啊？我都有听众可以煮。 唔系， 啫喱已经好难， 系 好难度咯。啫喱， 我哋要七彩啫喱就有难度啦。 七彩 好难，点样买唔同嘅粉咯？ 系啊，咁你都要擎完之后再倒第二浸，再雪冻佢再倒咁样，呢啲都好考心思噶。 系咩？我谂住整几碗咪得咯。 系啊。 唔系咁样几碗啊，系讲紧一杯里面有几只色啊？ 咁我将佢几碗里面啲啫喱切成方块捞翻，咪一碗咪七彩啫喱咯？ 都系嗰句啦，其实豪仔你整嘅甜品咧，我冇好大兴趣嘅啫。 好嬲啊！真系， 我而家好期待，喂，即刻谂到好多嘢嗱，我又有好耐冇食过红豆沙啦，好耐冇食过绿豆沙去湿好啊，大菜糕我都想食啊， 我想食大菜糕多啲。 大菜糕好食啊，嗬！我爸爸可以整大菜糕，我叫埋我爸嚟啊，咁 好唔好啊？我要蛋羹得唔得？ 好啊， 系啊，永安煮甜品好叻噶。 我 OK 啊， 碧莲就麻麻地，所以永安系 OK。 我哋都有头先嗰啲咯，即系有啲唔同嘅糖水啊。 系啊系啊，正啊正。啊，唔知系咪整大菜糕咧？我好耐冇食过。 真 系 好想食大菜糕。 系啊， 18723888，继续可以啊，听你嘅电话。如果你咧都想同我哋风骚私房菜啊，一齐喺星期五个嘅时候咧开个 party 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一阵我哋咧就再接听你哋嘅电话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乐笑喺呢一首歌入边真系乐笑嚟噶。 埋藏黑暗不见光，前行边界尽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却终被困绑。埋藏一切不要讲，历来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 除了因为有份参演劇集之外，都因为录这首主题曲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拍摄，所以柏豪说很多劇集的画面都仍然在脑里面，可以帮到他投入这首作品。作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编曲周石汉、王兆明，监制周石汉、何哲涛。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周柏豪《天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风数私房菜甜品第二个听众巧儿系嘛？ 系 ，Hello， 巧儿你好， 巧儿你好啊， 早晨， 系啊，风数私房菜 系， 系啊，等你啊，听到听到啦，风数快活人啊，系啊，你想整咩甜品啊？ 我想整两个得唔得？ 讲梗得咯，冇问题啊， 好食嘅几多都得。 一个咧就系南瓜绿豆。 南瓜绿豆薏 米露， 南瓜椰汁绿豆薏米露， 系 哇呢度四样嘢噶咯系嘛， 同埋好少听到将呢个 combination 摆埋一齐咁 样， 系 OK 好好食噶，我成日整噶， 好食噶， 咁啊又黄又绿又白，跟住系咯， 色彩缤纷咯， 系咪 菜姐 你咁噶， 好好食噶，真系好食噶，你试下 ，OK， 我哋会，我哋会， 我哋等你煮， 系啊，我等你煮噶咋， 我都谂到， 做唔到我哋食翻你仲煮嘅嘢食， 系啊 系啊， 紫松饼 系 提子松饼啊， 皮亚子。 哦，奇亚籽我知，而家好细粒嗰啲咧，一点点嗰啲咧，系啊， 我唔知系咩嚟噶， 系啊，同你只眼一样噶， 系啊系啊， 好细粒噶， 整面包好多时都落噶嗰啲， 奇亚籽好健康噶嘛， 奇亚籽系咩话？ 松 饼， 松饼， 哦， 咦，咁你同阿祖困， 阿祖好中意食芝士饼。咁我谂下可唔可以整芝士饼代替 咧？哇！多谢你， 你边样省家啲先？嗱，你整个奇亚籽松饼定系芝士饼叻啲啊？ 我样都 OK 喎， 即本身整甜品对你嚟讲系冇难度嘅，系咪？ 系冇难度，因为我成日整俾个孙食啊，咁 样。哇！成日整俾个孙食啊，咁啊，嗰日个孙冇得食噶咯，你要嚟整俾我哋 食，佢食少一日啦， 我带埋个孙嚟咯。你个孙今年几多岁啦？已经？ 十二岁 叫佢都整一个甜品嚟， 系啊， 佢啊，我 谂 下先啦。 十二岁唔使整咁多甜品噶啦，我哋呢啲卅几四十岁嘅咧，就要食多啲，你整俾我哋食啦。 叫佢帮手拎嚟俾我哋食。 喂，咁你整俾你个孙最耍家系边款甜品啊？ 睇先，我成日焗面包啦，大布啦，我通常晏昼都焗面包食嘅。 系啊，你系咪用面包机噶？定系 唔系 噶？ 用手打嘅。 真系用手打。 用手打，跟住点样焗啊？即系再摆落焗炉度焗咁样。 咁嘅焗粒都用个口吹咩？喂， 佢都唔用面包机啦，阿姑。 用手猜啫， 用手打啊嘛，而家 点样焗？系攞面， 使唔使去到攞手吹啊？而家 攞棉胎焗啦，我哋。 考研唔好理佢，你到时嗰个南瓜椰汁咩红豆糕，你俾我食得啦，唔好俾佢。 二豆糕啊，二米六， 唔好俾鬼花田啊佢。 考 研好恶噶佢， 其实唔使整咁多都得噶，即系总之咧冇压力，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想有啲嘢食，一齐咧开开心心聚下旧咁样嘅啫。 系咯，好啊。 Okay. 我星期唔见啦，多谢你吓。 如果系佢约我哋咁样，佢话星期唔见啦，好正。 知唔知先？我一讲开话啲食嗰啲咧， 咩啊？ 我谂起我仔咧，而家咧佢成日会恰我啊嘛。即系点样恰法咧？譬如咧， 佢恰你 系啊。譬如有啲蛋糕出咗嚟先算咧，佢就话 今日啦， 妈妈食蛋糕，跟住话吓，爸爸我都食蛋糕啊。 爸爸冇， 爸爸食辣椒。 你睇喂，你个仔好明辨是你喎， 佢嚟三星啊，好三星啊！ 哇，点解爸爸要食辣椒呢？爸爸食辣椒，跟住如果转头食鸡髀嗰啲咧， 爸爸食鸡骨， 系啦，哎，你真系好似我个仔啊，真系。佢就话妈妈食肉，哇，哈，爸爸我都食咧，爸爸食骨， 你个真系我最新任嘅偶像，我想讲。 我真系咁啊，型啊，呢个生性嘅真系教得好啊！ 我头先就谂住，就因为我头先叫话巧儿咧，我本来就系想用个招咧，我话巧儿。你嗰啲甜品咧俾我食得啦，怪翻你食苦瓜。我突然间谂起我同我仔有咩分别？ 咁我哋睇下个听众啊，又话煮咩甜品俾我哋食啦，好唔好啊？ 食苦瓜，你唔好食甜品啊！你 好食啊！瑞贤咧喺电话隔篱啊，瑞贤你好，早晨。 瑞贤， 好早晨，早晨。 早晨啦，丰收快活人。 系啊，瑞贤有咩甜品啊？ 我就剪传统嘅红豆钵仔糕。 我啱啱讲嘅个红豆就中咗啦。红豆钵仔糕好 喎。好啊好啊。 你知啊好好烟韧啊，剪嘅。 咁系咩色噶？白色。 好食。 白色定啡色嗰只啊？ 啡色嘅， 啡色即系黄糖嘅， 系啦， 系咪啊？ 系啦， 正 喎，哇，自己整啊，嗬！你知唔知而家咧出面街买嗰啲好神嘅，佢嗰啲质地， 点样神咧？ 好削， 好削，唔知佢，我唔识点形容嗰啲咧，系咯，好削咯，神咯，系咯，系咯， 全部都形容你哋，又唔系形容食物噶嘛？ 其实形容你嘅， 又削又神， 系你个胃啊！ 因为咧，即系唔系味，唔系几好味嘅，即系如果可以真系食到咧，自家整。 问下听众先，你会点整噶呢个红豆钵仔糕？ 我红豆钵仔糕咧，我就用新鲜米嘅，好传统新鲜米，炸嗰个米咧就浸过嘢，然之后再打饭咯。 哇， 新鲜米啊， 嘢再打饭， 要几多手续喎、 啊？ 要 系啊，都好快噶，你洗咗米之后，就 浸佢咯。 系啊，浸过嘢咯，系啊，咁浸如果浸五六个钟都可以嘅。 系、 我可唔可以问个大香你嘅问题？点解要浸米浸咁耐嘅？ 就发佢啊嘛。 等佢淋 淋咯。 打嗰时容易打咯，系咯。 点样打佢？ 我用搅拌机，打果汁 俾 你 搅拌机。哦，系咯，我谂下点样打佢咧？衰米，臭米， 死嘅 咁样，唔臭米，打佢咁样。 啊， 系粘米嚟噶，系用粘米， 我用粘米噶， 跟住咧就捞粉。 即系我哋食饭咧啲粘米啊， 粘米，咁然后就将佢浸过嘢，打佢一夜， 捞粉， 再捞咩粉啊？生粉， 我就放啲 粘米粉。 唔系冇薯粉，因为个粉都系嗰个粘米就系嗰个粘米粉嚟噶， 粘米就 系 粘米粉，跟住仲啲冇薯粉啊？ 唔系啊，粘米粉先至会黏 啊，木薯粉，我唔识整噶嘛， 哦， 木薯粉系咪即系薯粉？ 上面八蚊嗰包， 系咪就系嗰包啊？系咪嗰包嚟噶？ 八蚊你唔舍得买嗰包？ 薯粉即系木薯粉， 系 好多人食过，都系出边佢话出边买唔到咯，系好 难嘅。咁然后就蒸佢啦，系咪啊？ 系啊， 蒸 几 耐噶？ 蒸十分钟咯， 蒸十分钟。 咁啲红豆咧， 打咗之后就倒模蒸十分钟。 哦，要攞， 快快面嗰度， 佢要倒落个钵仔糕里边噶嘛？ 点会有个碗 要落钵仔糕先有啊？ 咁啲红豆咧？ 喺 街市买 咯，都系浸过嘢就 咪攞唔到自己种咩？ 耶攞去咩？ 赢咗 我 先 啲红豆系咪要浸啊？ 但系点样都好啦，我哋好多谢瑞妍嘅电话， 系啊，我哋等住食你嗰个红豆钵仔糕啦。 星期五11月3日五点钟见啊！ 系啊，点钟再联络你同事，拜拜。 系啊，今日咧嗱，我哋听过电话接到嘅同嘅听众咧，我哋都会有同事联络翻你嘅，亦都有一啲我哋尽量播到几多电话就出街就出街啦。就算出唔到街嘅话咧，都有机会嘅，因为我哋嘅同事，我哋想要多啲嘅听众一齐有聚会啊嘛，所以我哋嘅同事咧都会联络翻你哋。 先唔记得问阿瑞妍最紧要嗰个问题 咩啊？ 你知钵仔糕其实精髓系咩？ 干栗子黐 系冇错， 有得买噶。 明哥你要准备 可能佢有啲好威嘅咧，可能佢话我要特登喺唔知边度订翻嚟咧，浸佢一晚嘅，等支签再磨利啲佢。 我支签咧就系点样插落去屌出嚟咧，好有技巧。 系啊， 其实我都好想知咧，我哋嘅听众咧用咩渠道咧学识呢个煮咁多嘅甜品？譬如我爸咧呢一排咧成日都去嗰啲 YouTube 嗰啲频道度睇咧，佢猛咁喺度睇，跟住佢都识整咗钵仔糕。 好多嗰啲书啊，甜品书啊，同埋上佢哋上堂嘅会。 系啊，好啦，有第四个， 我哋有位男士喺度啊。威哥你好啊，早晨。 Hello， 喂，早晨 三 位。 早晨啊， 威哥啊， 系啊， 好威、 啊。 麻麻地威啊。 呢度有祖哥，有田姐，有豪哥，仲有威哥。 你好似想点唱咁啊？好似有啲嘢想呻啊！ 你讲嚟听下先，你整咩甜品？ 啊，呢个叫有西式米通。 西式米通。 西式米通 咩意思啊？有中式米通噶。 米通本身系中式嘅。 哦，系咩？ 系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下系咩嚟噶？ 见多即系。 咩 话？ 喂， 大家桂花田讲乜嘢？ 哦，系啊，我话西，我话米通都系中式嘅咁咯。 但今次就有西式啦， 多博， 见识广博。 唔系，我都系 西式嚟 嘅。西式点样？点样西法咧？ 食早餐嗰阵时，咪搵啲牛奶嚟浸一啲米，佢叫做早餐米嘅 ，pop pop 米嘅。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 conflict 啊， 系咯， 系啊，嗰啲系咪？嗰啲系咪西式嚟噶？ 都是的， 是啦， 起码我见到那些牌 子，咁啊，嗰日我就用那只嘢咧，就做了就好像米通咁嘅，基本上吃落去咧就直情系米通嚟嘅， 咁 啊，几好味嘅，咁想仔制造的过程咧，就揾啲牛油咯， 系 溶咗佢啦， 溶咗佢， 溶咗之后咧就放啲棉花糖啊， 系， 跟住咧將啲米湯咧就擺落去，跟住撈勻佢，跟住咧做好快脆咁，然之後要三四個人一齊幫手，咁要拆咗一粒粒卵，一粒粒粒咁嘅丸仔咁咯。 哦， 咁得意，三四個人一齊幫手拆，即 係呢個我真係冇聽過，係 嚇，因為你好快脆啊嘛，棉花糖溶咗之後，佢好凍咧就會結咗硬啊嘛，硬嗰陣時你猜唔到個形態咯。 哦，咁佢出到嚟係一 咩 舊舊 一個波 㗎， 一個波咯。 是啦，好似小型嘅煎堆仔。 咁然后就咁食得㗎啦已经。 咁然之后就可以再加少少嘢嘅。加一个美化咗佢嘅。 例如 我通常有少少椰丝喺面。 哦，我真係听都冇听过呢个西式嘅米通啊。 係喎、 啊。係啊，所以我好想试啊，威哥。 但你食过一个之后呢包你停唔到手㗎。 真係啊，靠你啦咁。 你係继续咁想食㗎。 你会即刻炸过嚟我哋度食个嗬。 我会带过嚟俾你食 嘅。佢笑 啊！系喎，威哥，你呢啲甜品技艺系点样学翻嚟 嘅？你系咪做酒店噶？ 唔系，我系一家之主嚟嘅。 一家之主，哦， 煮饭个主。 喂，仲有咩耍家嘢可唔可以即系教一教我哋？ 仲有一个咧，就系鲜芒果布甸。 鲜芒果， 哇！呢 个 正，呢个 净系个鲜字都劲， 系啊， 即系一定要新鲜。 跟住我整一个系鲜菠萝布甸。 咁即系咁即系点啊？ 咁即系用芒果唔用芒果用菠萝咯？ 系啦，冇错，哎，真系嘅，真系 即系估唔到啊！ 威哥净系挂住桂花田嘅称赞嘅， 佢哋 两个 系咯，佢哋两个好似自己喺度倾偈咁， 系咯， 唔关事 咯。但系我啲问题太过尖锐咧， 我哋都系收声。 系啦，咩叫鲜菠萝布甸咧？跟住佢就即刻讲啦，系啦，或者鲜菠萝咯， 用菠萝 即系取代咗。 系， 即系取代咗嗰个芒果啦，用个菠萝。不过菠萝咧，即系 芒果会唔会唔开心咧？咁 都唔会嘅。因为可能咧，菠萝少人做啊，咁我哋菠萝做法咧就要特别去处一处理个菠萝。 真系要啊，因为菠萝会出水好多水噶嘛。 啊，你真系有识嘢啊！ 盲目崇拜，我见到四个字啊！阿威哥今日对阿田盲目崇拜，佢咩都话佢识嘢， 救命！ 中式米通唔西式米通，佢都话哇见识广博啊！ 跟住话菠萝会出水又好，我都真系识嘢咯， 系啊！ 特别咁系啊嘛，芒果唔同。 继续啦，继续啦， 系啦，冇错，真系啦，桂花田真系一日即系证明佢真系入过厨房咯。 系啊，我哋两个真系少啲入厨房嘅。 咁即系如果个菠萝布甸出到嚟，就系成个菠萝咁嘅样噶啦。 系啊，讲话菠萝要处理啊。 系啦，冇错啦。 都系阿天最叻， 又赞。 即系个菠萝咧，将佢咧就切咗去，好熟，好似菠萝蓉咁先啦。 菠萝蓉 先噶嘛，菠萝蓉。咁然之后就摆喺个煲度，用低火慢慢煮佢。 我识讲，我识讲，因为如果大火就易窿啊嘛。 第一热窿啊，同埋咧，你大火， 你唔讲冇错嘅，你唔讲冇错啦， 你 差咗啦， 你喺度噶。 阿天讲，点解用低火？ 大火， 点解用低火？我叫鬼翻嚟讲，讲。讲， 唔好阻住人哋啊！ 你快啲讲， 松啊，系啊，点啊，喂 ，A 哥， 低火咧就会令到佢咧唔会咁容易咧变酸啊！ 我变酸，哦系， 真系答唔啱，冇得赞你， 唔系变窿，真系啊， 系， 又 唔系变窿啊，窿啊一定会啦，如果大火就 啱， 就系低火咧就令到嗰啲菠萝冇唔容易变酸啊，咁但系又唔好会煮滚噶， 点解啊？ 煮滚你一滚咗咧，即系所有嘅新鲜嘅水果一煮佢就会变酸噶啦， 即系又变酸 系啊，咪难度咁高 啦，知道 一于就等啊，星期五嘅时候咧，威哥咧就煮到嚟同我哋三个仲有其他嘅听众一齐分享啦，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 一个就系是但拣一个， 冇问题， 你 话试就得噶啦，唔使煮得多嘅，大家得试就。 桂花田话试啊，你拣 西式米通好特别。 好啊，西式米通 好， 桂花田话要食， 两个带齐上嚟啦。 哦，系啊，阿天讲咩好得噶啦，带埋个煲添啊， 可能嚟晒谱啊，真系。 系啊， 带埋个菠萝上。 我哋好在唔讲嘢咋，得啦，交俾你招呼啊，阿威哥啫，多谢威哥， 多谢你，多谢。 点噶？ 系啊， 好开心啊， 好开心，好愉快啊， 系咯，佢咪打错咗173上嚟。 几廿岁终于开斋啊嘛！ 电话号码18723888，电话唔好俾佢停啦，因为咧都希望大家听众咧煮一啲嗰啲甜品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我哋用翻威哥先，啊，桂花田真系见多识广， 系啊， 喺度等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就修订初中中国历史科课程展开第二阶段咨询，当中回应了教师在第一阶段咨询的建议，在课程加入部分衰亡乱世的内容，另外亦会调整政治演变、文化特色和香港发展的学习内容和课时比例。教育局说，在第一阶段之后进一步的修订路向分别包括重整或删减部分课题，部分课题改为选教课程，同埋设置延伸部分。第二阶段咨询今日起到下个月30号完结，预计最快喺2020-21年由中一开展逐级落实。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远辉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到，将公屋单位由760,000增至800,000个，已经足够照顾基层家庭需要的讲法，相信并非科学数字，是纯粹估计。但是他说，林郑月娥有在施政报告交代相关房屋政策，认为对方不会就公营房屋封顶。黄远辉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他认为房委会需要先检讨首个绿置居项目对公屋轮候策的影响，绿置居适宜慢慢推展，如果特首是将未来10年200,000个公屋单位中的160,000个转为绿置居，规模会太大，担心未必能够完全吸纳。一名49岁男子涉嫌在观塘一个单位内烧炭，企图自杀。当时屋内有他妻子和2名5岁的仔，因为单位无烟，邻居报警，伤者送院，男事主留医，情况稳定。他涉嫌企图谋杀，被警方拘捕。事发在凌晨4点几，现场是月华街观月华峰一个单位。四人送院之后，男事主和一名儿子需要留医，他的妻子和另一名儿子无大碍，无需留院。案件列作企图自杀和企图谋杀处理，警方正跟进调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接受本台专访时话，虽然香港已经订购的流感疫苗和世卫新建议的南半球疫苗组合不同，但相信现时采用和香港流行病毒株匹配的流感疫苗效果可能更好。他说，香港不少长者入住护老院是增加流感爆发风险的其中一个主因，但他不主张长者以服用特敏福的方法预防流感，以免流感病毒出现抗药性。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天气仍然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2点，升73点，成交金额5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3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腾讯控股最新是350元，升2.2；中国平安69.05，升3毫；融信中国8.84，跌2.6；中人寿26.15，升5毫；工商银行6.38，跌1仙；建设银行7.01，升2仙；中海油10.48，升3.8；中国宏桥9.24，升2.19；吉利汽车23.85，跌4毫。汇控是77.7，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6，瑞士法郎0.997，澳元0.768，加元1.282，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645，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3点，升15点。港金现价报11,832元，升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0.67美元，卖出1,27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啊，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啊，坏车咧仲未拖走噶，咁而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咁太子道东去观塘咯，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也，咁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啦，龙尾就喺彩虹村。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咁头先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北角码头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区，呈祥道来回方向啊，近住大埔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架车送真皮座椅啊，即刻落订咯！间屋好靓啊，即刻落订咯！ 等阵，专业嘅地产代理有责任提提你，签约前先厘清业权，例如睇下物业有冇联名或者未解除嘅按揭，最好将所有订金交俾律师楼托管。买楼都系谨慎啲好，订金交托律师行，楼宇买卖风险降。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贸发局晨光资讯， 香港国际灯饰展2017会向国际买家展示最先进的照明产品及技术。秋灯展和同期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2017将会组成全球最大的灯饰展及照明产品商贸平台。Yeah. 要知道更多关于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2017的资讯及其他贸发局最新展览，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姨，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你讲得啦，威哥御用。 哇咩事啫？ 冯田赞 咩啊？我哋都有听众喺我哋面书度问咗啊，嗰、那个究竟系咪甜甜个老公打算翻出嚟噶？买嗰个系华哥嚟噶，华哥不能取代。 系咯，呢个系威哥嚟嘅。 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即系打电话嚟登记。究竟咧，你想整啲咩甜品同我哋分享？其实真系无人欢迎噶，唔好话得都系红豆沙大脆，佢唔系嘅。我哋总之系甜品嘅，我哋都无人欢迎。 都中意食， 都要嘅， 希望大家去分享。甜品开心心啊嘛，系咪？咁我哋日子咧就系11月3日星期五，下昼5点，咁我哋咧就一齐咧聚埋一齐咧，就开始食甜品啊， 记住啊， 大家分享下，到时可能仲有啲。 仲 有啲乜嘢 咧？ 因为数量有限啊，我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啊，我哋都希望尽量可以同多啲嘅听众一齐有机会嘅。 记得啊，份量咧就系因四人份量就 OK 啦。 系啊，唔好 整 太 多啊， 每样食少少啊，够晒饱啦。 系啊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你打嚟噶。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 飞会找到新的感觉。 风骚快活，快活人， 疯狂， 疯狂， 大改 变，改 变。触觉飞翔，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 阿田啊，即系咧，如果咧有一日咧，到你几时生日啊？唔记得咗添。 四月 哦，过咗啦，唔使理住。 出年 唔系我哋 咩？ 因为今次咧，我要介绍呢样嘢咧，就我 你就嚟生日系嘛？ 系啊，但我唔使住嘅，应该我唔使住嘅。 哦，做咩啊？ 即系 唔使住， 因为我 登录嗰啲人 唔系因为咁样，我 入唔先系咯。 我个细路太细，帮唔到我。 OK， 因为我今日要介绍呢样嘢咧， 个咩太细话？ 我细路咯， 你细路太细， 我细路太细， 全宇宙都知啊。 系咯，我细路嗰阵太细啦， 我都攞上嚟讲 噶啦，都叫大家咬字好清晰噶啦。 分小 B 啊嘛，我哋讲紧唔系讲紧咩啊？ 系咯，你唔识分个路同埋脑点读嘅咩？ 系啊， 系啊， 分小 B 啊嘛， 我哋都冇话你噶，系咯。嗱咁啊，你个仔同女都大咯， 咁又 点 啊？ 有翻少少即系自主话事嘅能力咯， 有好多啦已经。 系啦，嗱咁咧，如果佢出年 做咩啊？ 喺你生日嘅时候， 系 佢又带你去，阿妈嚟啊！我今年送呢个生日礼物俾你咁样， 一个神秘礼物啦， 跟住带咗你去嗰度， 有个大蝴蝶嗰啲， 系啦，唔系大蝴蝶，跟住你要做嘅就系眯埋眼瞓低，摊上张床度，匿埋几个钟之后再出翻嚟，等等，阿华英唔认得你啦。 咁样啊？其实咧，我认真，我好想试下嘅。 你好想整容？ 我想试下咧，即系个效果系点？ 嗱，但系你谂下头先，我嗰个套餐系要由个仔女嚟带嘅。 系啊，明白啊。 系。 咁唔系，咁佢哋出口好过我自己讲啦。 系啊，你知唔知 不 呢个？ 不过咧，我会伤心嘅。 嗱，系啦， 系啦， 你知唔知？ 即系你又想收你份礼物，但系收到 呢 份礼物，我又唔开心嘅。 系啊， 点 解啊？点解啊？ 咁你即系嫌弃我啫？ 唔系啊，妈妈精益求精啊嘛， 即系想我更好系咪？ 想你更好啊！ 咁我错。收系要有啲嘢系要执下执下， 其实系真系要嘅。 其实阿爸叫我咁做嘅， 咩啫咩啫咩啫？究竟系乜嘢啫？ 咪就系整容咯， 真系整容啊！ 佢前面加两个字嘅， 阿仔女套餐， 人哋好听好多嘅，因为佢要赚你钱啊嘛，孝道整容。 哇！即系个样有孝道咗嘅， 一个孝养系嘛？ 唔系，我系出于孝道嘅精神， 系 嚟带个阿妈去整容，此为之孝道整容。 嗱，咁咧成件事咧就好似舒服咗好多，就唔系话阿妈贪靓，又唔系话个阿妈咧即系 好有需要， 系啦， 只不过系个小朋友啲仔女好有需要，想个妈妈更加开心啫， 去得比得舒服啲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嗱，佢呢度。边树发起嘅咧？其实就系又系韩国噶嘛。 佢其实咁盛行，佢都仲要继续去推广其他嘢。 嗱，佢以前 孝道得阿妈，佢孝道到我哋孝道我哋阿妈噶咯。 你谂下佢以前咧，我谂比较多大家听去整容嗰啲咧，好古怪，反而后生噶嘛。 系咯， 系啊，你后生生咧无厘啦惨，已经走去整容噶咯。 可能个市场已经满晒啊，即系话要整，喂你冇嘢好整咯，师姐，你仲整？ 即系嗰啲后生嗰批已经系养靓身材正，佢想变到自己样更靓，身材更正嗰批咧，都已经整无可整啦，即系手指尾都整到变咗手指公啦，已经。 佢而家咧就皮 都整啦， 手指公变手指尾嘅。 系啦，唔系佢调翻转啦，唔系有啲人中意大啊嘛， 有啲人中意，系啊， 即系九十后嗰啲搞晒啦， 系啊，可能 八 十 后，唔系七十后再陆陆续续嚟啦。 今次唔系添啊， 系 九 十 后做咗啦，八十后做咗啦，七十后都已经即系搭晒车噶啦嘛，去做七十后即系几多岁啊？你真系四廿零啫嘛， 系 咁啊，哦咁 ，sorry， 你真系要再后一格啦，嗰啲咯， 点啊？ 系啊，未到你嘅， 仲年轻嘅，而家 仲未到你嘅，系啦。佢就话咧，53岁 系 嘅女儿 ，OK， 哦， 带佢妈妈去整容。 53岁个女啊， 53岁系个女，佢唔系目标顾客。 80岁嘅阿妈去， 佢带个70几岁嘅阿妈去整容。 而家佢哋已经舐到去嗰一格咧，佢话嗱五十三岁， 我觉得佢呢个 即系嗱老老实实，原来五十三岁已经亦都系已经消化咗啦、啊，可能已经整咗啦， 系喎系喎，即系六十后。 佢而家要揾嗰啲系再老啲，即系年纪大啲，所谓日久再失修啲嗰批。 有冇啲即系例子出嚟走出嚟咁样啊？ 有啊，原来咧佢话咧即系啱啱咧即系系咩？ 系咩？ 系啊， 几时？ 你几时讲过噶？ 咪先，好收敛噶，做真系乖嘅。 你几时讲过噶？ 形象好啊！ 我只可以讲咧，你都有今日啦。即系如果大家咁样讲完，咁咪我讲咯，系咪？ 你讲啊，你讲啊！ 你又真 系 好谦虚嘅，佢压咗咧。 你 又 讲过啲，我哋唔知噶。 我记得咧就系中秋之后，仲话咧呢一单咧就系咧嗰啲中秋节礼物咁样咧就送俾个妈妈嘅。我觉得啱唔啱啊？真是 咦，你又系真噶、啊， 都 孝道整容啊！真系，但系你又唔知啊？ 佢风头火势讲系咪啊？ 我唔记得啦，我记得我有讲过。 咪先，等我真系应该 系风头火势。 第一咁啦，同埋点解佢讲成十分钟你之后先讲话你讲过咧？ 唔系，咁我见到佢都有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嘅。咁但系当佢讲到个例子五十三岁嘅时候咧，就真系同一单，我就真系冇得帮佢打得甩啦。嗰件事就 咁办法啦，证明你一路都唔留心我个说话。 我系你个留心我嘅说话。 佢有留心你嘅，佢就睇下你用咩角度啊，先唔踢爆你啊！阿祖做咗好事，你都会咁样噶？你个份人， 佢应该等我讲完先讲噶嘛？ 咁我都要顾下我哋听众嘅感受。 咁好啦， 我哋而家打 个 圆场就系话，哇！原来啊，佢哋而家兴孝道整容啦。 系啊，你嗰日有冇讲孝道整容噶？ 有噶。 大家上网重温啊！ 好嘢，所以我哋可以提早播歌。 喂啊，点解啊？ 讲咗啊嘛， 都 OK 嘅，因为其实咧我都知道咧喺首尔系越嚟越流行啊，佢哋 唔好再兜啦，唔好再讲啦。 系，我都系帮你兜啫，系都系。 都话你兜唔得噶啦， 我放假， 可能 系、 啊、 可能系啦。 来自星星的你嘅插曲啊，你好，再见哈佬 goodbye 啊，孝林所主唱嘅吓，我为咗弥补我嘅过错，我决定马上醒多单嚟弹。 好 嚟啊， 嚟啊， 我唔信呢单你又再撞过啫。 Take two， 耶！ 唔系我意思系我讲第二单新闻啫。 哦，好嚟啊，嚟啊，嚟嚟嚟嚟嚟，我哋睇可能呢单新闻咧，对于个世界都有个疯狂嘅大改变噶嘛。我好正面啊嘛， 都有噶，都有噶，都有噶，都有噶。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唔系你有冇留意咧？即系有啲产品咧，佢嗰个代言人，又或者咧，直情系佢嗰个主办人咧，嗰个形象咧，即系有阵时会同个产品咧 唔相符。会有倒米嘅效果， 有 噶倒米效果。喂， 试过有一啲咧，嗰啲乜嘢反吸毒嗰啲代言咧，点知跟住俾人哋拉咗佢有吸毒嗰啲噶嘛？ 即系嗱，呢啲系 好 极端 啦。 即系我讲紧系话咧，嗰个产品，譬如话佢个代言，又或者咧，直情系嗰个创办人啊，佢个形象咧，即系如果唔符合嗰个产品嘅话咧，系会有倒米嘅嫌疑。譬如举个例啦，譬如可能你话哦，有一个系专门卖呢一个大只丸产品嘅， 但系佢好瘦嘅， 系啦。譬如我发明大只丸产品， 好笑啊！ 咁你会唔会觉得好有说服力啊？ 系啦，即系 好难噶嘛， 唔系阿田去代言减肥广告， 系啦 系啦，唔系我系代言增高丸， 系啦， 我都得，咁我可以减肥前减肥后噶嘛？ 但你减唔到噶嘛？ 都系， 系啦，即系譬如咁样， 你即系话唔想好似我咁就去咁噶啦。喺个反应教材系啦， 咁咧最近就系一个牌子咧，其实都好出名噶啦。咁咧就系嗰个即系好霸嗰个洗头水啊， 系 动物油洗头水啊， 系 动物油 洗头水。佢成日揾代言都搞笑噶， 唔系佢其实佢好似嚟嚟去都系揾大哥啫嘛。 系啊，大哥出过事噶啦，嗰阵时都。 佢而家又有新一个。 今次就唔系讲紧佢代言 啊， 就讲个老板 系。 你有冇印象动油洗头水啦？佢个老板个麦头系印咗喺嗰个即系产品嘅盒度噶， 好似系噶。 有冇印象？ 个标签咁样。 有冇印象佢个形象系点噶？ 真系唔记得啦。 冇乜头发噶。 系。 哦。 哦。 但系记唔记得动油嘅卖点系咩咧？ 有生头发。 就 系 动油咯。 系咯。 系啦。 生头发咯。 好笑喎、 啊、 咁， 好笑嗱，仲要系咁，即系开头我都谂紧啊，咁样讲出嚟好似好衰咁样，但系因为咧最近咧就系话喺呢个微博嗰度咧，就有人已经提咗啦，就有啲网友咧原来就即系有一日唔知点解呢轮先出嚟讲呢件事嘅，所以有啲人都话咧都唔知系咪成件事系夹埋嘅，但乜都好啦吓，佢就有个网友咧就喺嗰啲微博度咧，佢就话喂，其实咧你哋嗰个老细啊，即系佢老细姓陈嘅，就话。即系其实你都甩头发啦，咁你但又出嚟代言自己嗰个动油洗头水，话可以防脱发，咁于是乎咧，竟然就有人写咗句一个所谓嗰啲， 佢、哦、有头发嘅，不过就 绝对唔属于浓密嗰种， 唔系浓密啫， 佢甩啊嘛，咁佢咪甩啊嘛，佢甩头发啊嘛，咁于是乎咧，嗰、那个网友就喺度挑佢机，佢就话、喂，你嗰个动油防脱发洗头水，点解你自己个老板都脱发噶咁样？ 咁跟住我未用咯，嗰时用咗之后就变咗阿大哥咁啦。 跟住咧，佢仲要咧，因为而家好兴有嗰啲叫做客户服务在线咁样沟通噶嘛，佢直情上埋去，佢声称咧就话喺人哋嗰个动油嗰个官网嗰个客服度咧，就问咗呢条问题，佢话。其实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点解你哋老细都甩头发嘅？佢话咁样可能好难说服到啲消费者嘅，咁样哇！咁于是乎咧癫咗啦。咁啊，佢哋即系喺嗰个微博嗰个搜寻器嗰度咧，即系微博嗰、那个留言嗰度咧，哇！去到有成唔知七万几条嗰啲留言咧，都系讨论嘅呢件事啊，咁样。 咁、那个咁嗰间公司 好啦，你系个老细出唔出嚟啊？ 出 当睇唔睇到啊？ 点会睇唔到啫？嗱，咁佢自己都系一个乜头啦。 系啦、 啊。咁咁多个回应，我谂佢都要行出嚟讲翻句啩。 咁点啊？ 唔系，我都点讲咧，都好似系好难兜嘅。 唔系， 但系都要讲嘅，我都觉得。 我咪就系话咯，就系、是、正正因为我有咁嘅问题出现，所以我制造呢个洗头水出嚟，跟住咧希望可以有呢个更好嘅效果。 系啦，嗱，咁 可能跟住佢第一出嚟讲就，我之前真系一条都冇噶。 系啦， 而家你见到 我大番薯。 系啊，而家我算浓密啊，你想点啊？嗰阵时我系焦太郎咁啊。 嗱，佢咧就第一，佢真系选择走咗出嚟嘅，即系佢都知道避无可避啦。即系佢 七万几条， 俾人洗版咁滞，咁同埋真系好伤害大噶嘛。即系人如果系俾人哋咁样联想，再质疑多两下，可能好大件事噶嘛。咁咧佢就话啦，佢亲自出嚟。就咧拍咗条片， 系 拍埋条 video 添咁样， 即系有图有真相啊！大家见到 头先你讲耶，你真系又讲中咗佢。 点啊？ 佢一出嚟就耶咗先， 耶耶！哇，咁大哥嘅手势嚟噶嘛？呢个 系啦，佢一上嚟就 耶耶，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哈，一朝早起身就上微博，然后就听到你哋讨论我头发嘅问题， 系多谢大家咁关心。 系啦，咁佢就话。其实我哋家族咧遗传嘅头发就系咁嘅，天生发际线比较高。 哦，唔系冇，系比较高。 其实好多人即系同佢一样，都系有呢个家族嘅遗传。 咁望住我讲咗乜嘢？桂花田，我系我认，我爸爸冇头发，我爷冇头发，我伯冇头发，我而家仲有嗰两条毛。系啊，我如果做可能， 我以为你无端端发负气咧，讲 唔系啊， 唔 系啊， 我而家好期待你讲呢单新闻啊，可能咧佢真系 work 咗嘅话咧，我转洗头水啊， 我。唔关事噶， 佢就首先咧，佢就先解釋咗，佢就話：我哋家族遺傳頭髮就係咁啦，天生髮際線比較高嘅。咁跟住咧，然後佢就話：啊，更何況咧，我今年啊就嚟六十歲啦。 啊哈！ 佢話唔通唔允許我甩頭髮咩？即係佢直情講到話，唔通仲唔俾我甩頭髮咩？六啊幾歲都嚟啦，就嚟係咪先？好啦，咁跟住咧，重點嚟啦。佢頭先就耶咁樣啊嘛。 六啊歲 係啦， 佢六啊歲嘅。 嗰張相可能之前影嘅。 好成熟喎都。 佢成熟㗎、啊， 敦厚啫。佢咁講，老細嚟㗎嘛。 佢話：我六十歲啊，仲有咁多頭髮。我自己都觉得好开心啊， 都算系咁噶啦， 系咪？咁然后咧，佢就做咗个动作，真系笑到爆咗。佢就仲要咧，攞两只手捉住自己头壳顶嗰几撮头发， 扯啊， 喺度扯， 系坚啊！斯文而家边个做得到啊？ 佢话硬颈， 佢话我个头发系冇经过任何加工噶，跟住快咁扯咗几下，系啦，咁啊类似就话咧，得啦，你哋继续支持产品啦，咁样诸如此类啦。哇，跟住咧。由本来围观嘲笑嘅嗰啲群众咧，一转咧全部变咗咧为佢点赞。佢话老板有嘢讲还讲，唔好掹头发啦， 唔好对佢唔住 啊。六啊几岁啊？ 系啊，即系、就是、有啲人就话啦，喂嗱，所以点解咧事后有啲人话究竟系咪自己操作嘅广告嚟噶、 啊？ 不过又唔似，因为好多人咧即刻赞晒啊，就第一时间就话喂。你呢款产品我而家更加欢喜啊！即系觉得咧你咁诚实啦，诸如此类啦， 行出嚟系咪？ 系啊，甚至乎有啲人咧仲会话：咦，老板你真系掹极都唔甩噶！佢话咧我以前用嗰啲洗头水咧，我一掹头发就甩噶啦。佢话、 啊、 我见你咁用力喺度连拔三下都冇甩一条出嚟，佢话睇嚟有啲料到、啊，即系反而变咗咁样。 反而做咗宣传添啊！ 反而做咗宣传， 可能就自己做宣传劲过。 系啊， 喂呢个几好、啊，我觉得嗱、啊，第一样嘢咧即系有咁多嘅。投诉或者查询啦，你嗰样嘢咧，你系正面去面对嘅，跟住面对咧嗰个方法咧，仲几着地，所以你唔会觉得嗰个咧就 系 老细啊，佢好有距离， 即系即系冠冕堂皇咁样去讲大翻咧， 佢仲紧要唔兜啊嘛， 系啊系啊， 佢直接出嚟解啊嘛，咪但系你觉得解唔解得通咧？佢就系防嗱，佢系啱嘅，佢系防脱发，佢冇话帮你生发， 系啊。 佢如果天生系甩嘅，你防唔到噶。 真系啊！佢而家只系话 呢 个问题 好敏感，我唔想加入太多意见。 好似每讲一句就甩一条。 因为我自己咧，嗱讲真嘅，因为我啲家族性咧系有甩头发嘅。 喂，我都系噶，我阿妈咧好跟唔跟跟住我阿妈，我妈又系冇乜噶。 系咪啊？唔系我嗰日见到 Auntie 好多啊，我都嗰日见到 Auntie 咧，哇 ，Auntie 咧好年轻力壮啊，咁。 唔系你哋讲呢题目，我唔讲嘢咯。 点解啊？ 因为我就冇呢个烦恼住啦，暂时我就 系啊，阿曾志豪好多头发， 我又唔想讲啲过头嘅说话咧。 喂， 但 系唔系啊，你谂下呢一个咧，一个好大个嘅 market 啊， 个市场好大噶。 唔佢啊，真系天生丽质嘅， 你 食嘢都唔肥啦，系嘛？成日都讲话又 食 嘢 都 屙 啊嘛，佢食咩都屙， 跟住头发又 甩 咯， 系咯， 屙都辛苦噶嘛。 仲有咧，佢死人手都污糟，但系块面度又唔见佢衰嘅块面， 所以咪成日病咯，我解决到噶。 佢用咗病咧嚟抵抗晒所有嘢。 我想讲咧系咧，因为咧而家其实呢一个嘅市场好大啊嗱，即系大家例示讲句，如果男士啊唔系最精神嘅，而家都有药食啦。 系 但甩头发咧真系未有一种产品咧，即系不论系洗头水又好啦，又或者系药物啦都好啦， 真系坊间好多。 所以变咗其实个 market 好大噶，我自己系有做少少嘅研究嘅、啊，因为我唔想甩啊嘛。 既然系咁，阿田快啲用嗰个话俾佢听啦。 边个啊？ 上次我哋睇咗条片咧，嗰、那个超真实嘅假发啊。 哦，系啊，嗰、那个啱你真系 做咩？即系而家我有需要咩？你讲到咁真嘅一样， 你嗰个自信真系翻翻嚟 嘅， 嗰个真系坚正。 嗱、那個，我见到而家最新嘅一样嘢咧，唔系假发添，佢咧唔系假发，佢咧就好似少少纹眉嗰种感觉啊，佢仲纹咗一个发线， 唔使痛噶。 听我哋讲， 真系黐嘅， 佢真系好似咧贴咗一块咧连埋头皮嘅头发贴咗喺你成个即系头顶上面， 但系使唔使剃咗自己嘅头发先？ 唔使 嘅， 唔使， 一不嬲都。 冇 算啦，总之就贴上去啦。佢最巴闭嘅地方系咩咧？佢可以洗头、gel 头、吹头、剪头，唔甩噶。 最巴士都唔 出到嚟 咁， 出到嚟自 然 到咧。 资料真系 你冇办法想象佢系假发嚟嘅，因为佢拍一条片啊嘛。 因为成有个咧即系真系冇乜头发嘅型男，其实佢 样 子好 靓仔， 但系佢真系好无奈冇晒头发啦。 你哋两个有冇搞错啊？咁耐都唔同我讲，我呢啲买翻一块半块 真 喺屋企度 好真嘅，即系同我哋平时咧可能三十年代见到嗰啲咧，即系嗰啲 uncle 嗰种假发咧，你睇得出噶嘛？ 佢呢隻係真係可以 gel 到呢 all back 又得啦，可以 gel 到 all back 啊，大佬。 all back 又得，放落嚟嗰啲又得， 放落嚟又得啊 ，gel 起又得。 我見到有明天啊， 我真係認真㗎。你幾時生日啊？ 我六月。 不如我哋叫你阿爸阿媽送俾你啊？ 唔使啦，送咗俾我阿爸先啦，不如。 冇人同个仔争㗎嘛。 啊，如果佢屈嘅话我要囉，我爸好似喺呢个方面係需要多啲㗎。 而家有冇啲甜品食咗之后生头发㗎？ 有就打返嚟啦。 1737388 星期五嘅聚会等你啊。 无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听朝天气仍然较凉，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2点，升13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3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蚊，升2.2；中国平安68.7，跌5仙；中人寿26.1，升4.5；融信中国8.81，跌2.9；工商银行6.36，跌3仙；建设银行6.97，跌2仙；中海油10.5，升4；汇控77.75，升6.5；中国宏桥9.28，升2.23；吉利汽车23.75，跌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1，英镑10.251，瑞士法郎是7.823，澳元5.988，加元6.083，新西兰元5.34，欧元9.0606，每百日元对港元6.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001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1832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美元，卖出12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观塘道啦，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仲有车龙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咁啊车龙排到彩虹村噶。咁重复多次啊，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啦，龙尾就喺彩虹村对出。另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咁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神光。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佢嘅首份施政报告，涵盖经济、房屋、教育、安老、劳工、创新同科技等方面，就算方向同步伐因人而异，让我哋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想知道施政报告嘅详细内容， 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红纸 唔要， 索纸 唔要， 番纸 唔要。 So what? Do you want? 我哋想要万纸啊！ 想要我万纸粮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嘅手下留情啦！ 丰收发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叶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声光音音咩保良啊？ 叶波兰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使你迟到啊！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OK， 豪仔阿田，我想问两位先，你哋两位平时影完啲相咧，美图呢一样嘢都 做紧啦，而家 点解？ 啱啱咪影咗咯，啱啱影完已经做紧啦。 点解要做先？ 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拍档喺度噶嘛， 系， 所以咪要美图咯。 嗯， 我话俾你听，我头先嗰张相啊，不知啊，都唔知系咪自己嚟嘅。 做咩事啊？ 不知几好咯， 所以你都有啲质量啊，知道唔知系咪自己啦，所以就系嘛， 系咩？系咁嘅意思啊？ 系啊，不过系够唔够光啫嘛，系啊，系、哦、啊，我好少嘅， 好少嘅， 我连嗰啲叫做嗰啲程式我都冇下载嘅。 O K， 佢唔识咋，佢识佢就做咗噶啦。 我都觉得 唔系， 而家有啲内置，你知唔知啊？ 我都唔使咯，我觉得 个电话本身 相机 系美图嘅， 我 嗰 日有个同事话影张相啦，跟住正常我哋咪开相机嗰个符号仔就得嘅，我见佢要特登开。一个新嘅 app 嚟影相嘅， 系咩？ 个 app 就系专门即系爱嚟系咯，嚟影嗰啲靓相咯。 直情嗰个品牌好似有出到电话噶， 但系通常你就唔会特登咁样去买个电话噶嘛。 因为有一位咧，即系帮手做化妆嘅朋友咧，佢可能即系知道点样影相系最靓。 系 佢中意一部咁样嘅咧，佢话喂影相，我话好啊好啊，但系佢唔系攞个电话出嚟嘅，亦都唔系攞相机出嚟嘅，系一部咧就系嗰个美图品牌嘅相机，亦都电话之类嘅嘢。你影完之后咧，哇，已经执咗噶啦！嗰张相嗰啲光啊，嗰样嘢咧系梦寐以求噶。 系啊，即系咁咯。总之而家就好多人都会咁做啦。 好啊， 嗱，好多人都系咁做啦。但系同时间有啲好，亦都有好多人就过度咁样做啊嘛。 系系， 即系根本咧，尤其是有啲话内地嘅网红啦，究竟佢平时咧就俾人哋系呢一个样嘅。 系 咁，究竟佢真实嘅样系点咧？ 嗯、 我谂嚟紧呢一个发明，如果真系出现得到嘅话咧，大家真系忍着泪说 goodbye 吧啦。 哦，会唔会系嗰啲咧？即系。 你头先嗰张纸可唔可以俾我啊？ 边张纸啊？ 你头先写嚟笑我嗰张纸咧？ 我讲过噶嗰张啊。 系啊，你继续讲啊，你继续讲啊。 死咯，我好大。 我系差唔多时间我就拎出嚟啦，但其实唔关你事嘅。 你笑，因为我冇翻工， 因为我琴日讲嘅。 哦，咁唔关我事嘅， 唔关事啦， 冇办法啦，真系。 咁你加两句啦。 咁我哋节目今日先有啊，系咪先？咁你快一步先达到。冇办 法啦， 咁你中女宅男啊嘛。 系咯，我已经讲咗，你继续讲啊。阿祖一讲我就弹出嚟，阿田哥我就系咩系咩系咩，阿祖一讲咗我就弹出嚟。 唔系，咁起码我条题都新啦。 系啊系啊系。 条过几月之前啫，真系，即系仲要俾个氹自己跌落去嘅。 俾啲信心出嚟，咬佢一下。 讲啦讲啦， 风骚嘅听众未必听过啊嘛。 咁 佢话说咧就嚟紧咧就呢个腾讯啊，再加铺 啊， 就可以打过嚟啦。 铺啊， 就呢个咧就系香港嘅中文大学啊，佢哋咧就一个又写咗个论文出嚟，就 系 话咧而家啲人啊执相执得太紧要啦，希望可以发明到咧揿一个掣，就即刻 boom 一声令你打回原形啊，将你执咗嗰啲样咧变翻即系还原靓靓面啊。 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啊？ 因为有啲真系执得太过分啦。譬如我俾呢一个例子你睇阿田，你觉得佢哋两个唔好自己影相先得噶阿田？你觉得你两图左图右系咪同一个人啊？一个咧即阿田咁嘅样，另外嗰边好似九云慧咁嘅样，咁你谂下争几远啦？系咪先？ 都系姑娘嚟嘅， 都系姑娘嚟。 喂，如果咁样唔掂当啊？你睇下坊间嗰 啲廣告咧，哇！就係個個妖獸出街出曬街噶咯， 即係你話嗰啲明星執個樣嗰啲，但係明星執極你都大概知佢係邊一個人啦。即係如果佢冇整容嘅話咁樣，但係而家咧就話咧，即係撳一個掣，大家就可以打回原形。原本你係塊面係圓形啊，定係尖啊？你係有幾多雀斑啊？你係有幾黑有幾白啊？就全部都可以睇得到咯。 所以我咧平時咧就係以真面目見人就係咁解啦。即係何苦要咁樣 無謂俾個遐想大家 係咪啊？嗱，突然間靚一靚下咧，咁咪幾好咯？係咪先？即係呢啲嘢咪要成日有噶嘛？ 咁啊，由於學你話齋，琴日風騷嘅聽眾未必可以聽到啦。我決定將我喺琴日嗰個例子喺度再講多一次。 嚟講嚟， 因為係同風騷好有關係噶。 好啊， 我用咗阿田做例子啫。 咪就係咯。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我自己都講啦，我自己都講啦，係咪咩啊？ 你唔了解 咩啊？唔了解咩？我唔知咩啊？ 就咁嘅。有一次咧，我哋就影咗張相啦。阿祖你都有份一齊影。咁啊，片都有喺度嘅 ，Kitty 又喺度嘅， 哦系， 我哋一齐影完张相啦， 系系， 之后影完张相之后咧， 我记得边张啊， 就有人同我讲话，可唔可以执执佢啊？ 系 太嚣张啦，我想低 喺阿豪仔同阿 Kitty 中间嘅时候， 佢想低调啲， 系 啦，跟住我就话吓。我咁大个仔未试过调转嚟做过呢件事， 系 通常啲人都系话喂，同我即系执瘦块面啦，撑大只眼啦，执高个鼻啦，可以嘅嗰度即系推多少少啊，定所谓、啊、正所谓煽风点火，下乱就推波助澜嘅啦嘛。 系啊，一分钱一分货。 系啦，但系唯独我哋呢位女主持。可唔可以同我收敛少少啊？ 系啊， 系咯， 唔系有啲尴尬，某度咁讲嘅， 咩地方都收敛啦。哇，跟住我几惨啊！嗰次我都话，哇，点收敛啊，大佬啊，我又唔想掂你，即系又要帮你，真系，哇，系好大件事噶嘛。咁你话啦， 喺个手机度啫吓。 如果呢张相用咗头先嗰个 P 图功能咧，一键还原嘅话，咪突然间冻尿咁样咯， 弹翻出嚟咯，唔系咩啊咁样啊？ 同块面一样啦，系咪？ 边度冻尿咗咧？ 由尖面变。 系 咯， 即 系 会唔会反而你咁样就好即系系咯， 咁啊就 太嚣张咧咁样， 系我整个头咯，净系影个头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件事咧系有啲古怪噶。 点解咧？ 即系有冇咁容易可以就做到嗰个即系还原 咧？揿一个掣就帮你还原咁样？ 唔系因为你 咁人哋大学研究个同埋嗰个科技公司， 即系其实我应该咁讲都系想大家开心啫嘛，系咪先？ 系咯，即系人哋执到个样咁靓，都希望大家顺眼。 即系等于话咩咧？玩魔术 系， 我哋即系嗰啲街头魔术咩都好啦。你睇完高兴咪算咯，即系条金鱼点解个块玻璃度飞出嚟咁样？你真系踢爆佢喎！ 系 你仲要话俾人听，我专门就踢爆你，你假嘅咁样。哎呀，你睇个细路几唔开心睇。 但系同时间，因为佢做假，由头到尾都做假。 化妆本来就系做假噶啦， 但系都系讲化妆同埋易容系唔一样噶嘛。佢而家即系易容，好多人开始。 化妆即系譬如等于你屋企， 佢唔系做手术嘅， 油咁咪等系靓啲、美观啲啫嘛。 就 系 咯，而家佢就话一键还原，翻到嚟之后，哼，变清水房。 咁咪个目的同埋个目的系咩先？ 就系你唔好俾人呃咯。 咁你谂下，如果你咧识咗个女仔， 佢系俾个男仔用 系嘛？你就咁睇佢张相咧，你就觉得哇，执到件笋嘢啦咁样。怎料你原来 P 咗图嘅，你见到真嗰个样嘅时候，同时间都会有好多嘅失落噶嘛。 咁咪就系叫大家唔好呃人啫，都系。 咁都系， 系咪？ 或者咁讲啊，你冇 P 到太过分嘅话咧， 咁 咪冇事咯。 唔系，但系作为一个养眼嘅程度咧，我系希望佢 P 得有咁夸张，得咁夸张。 即系嗰个， 喂，你造福网络嘅浏览量啊，造福人群，你宁愿不停浏览一张真嘅，但系你唔想见嘅相啊，定系你不停浏览一张假噶？但系喂，传阅率好高啊，俾个希望我啦嘛。 不如咁样，我哋咧执一执我哋张相啊，我哋试下咧将阿桂花田嗰只手臂咧执到好似手指咁幼啊，即系可唔可以令到大家 得唔得噶？ 我未试过， 打你知唔知史上第一个整容执嘅系边个童话人物啊？ 童话 故事， 我以为你想讲公雪花添， 唔系 Pinocchio 牛 仔 牛，边一个史上第一个仲要俾人打回原形噶？用咗呢个一键复原 P 图技术， 还原两边。 阿基博士 系 灰姑娘啊？ 点解啊？ 灰姑娘，你谂下，佢十二点前同十二点之后， 咁 成个样都唔同噶嘛？ 咁又 阿基博士系自己突然间蹲起个款咋？ 唔系，但系呢个你可以 灰姑娘系最极致嘅，你连架南瓜车都系假咁样，加个王子啊嘛？ 从小我哋 你由头到脚都系假噶嘛？佢突然间，所以佢咪惊青咯？佢即刻望都唔敢望，王子就走咗，咪就 系 咯。所以你话如果俾我命名呢个咧，一系就叫还原靓靓拳，一系就叫灰姑娘，一系就索性叫清水房。 咩同埋都系嗰句咧，整出嚟做咩咧？ 唔系啊，攞张底牌嚟见我，我觉得呢个 你唔惊咩？ 我唔惊啊。 咁啊系。 我从来都系咁噶啦。 头先你唔好叫我执相啊。 我叫执翻啲光咋，我冇叫你执我个样啊。 净系执啲光，唔好执你个样。 拜拜。 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挨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潜行边界将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置身在那方，埋藏一切不要讲，临危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张望，才没有我的挡望。明明是心声起伏，亦知道爱和情有只可以憔悴，不可以痛哭，变得麻木。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挨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将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却总被困绑，埋藏一切不要讲，临危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执相好有好有成就感喎，先执完之后， 唔知以为自己做咗设计师啊， 系咯，好简单嘅啫而家。不过当然我都有天分啦，同埋本身有啲美感，再加上对嗰个艺术嘅素养系 最重要，系执相嘅话对你系有最大嘅需要。 我唔需要 嘅，我都唔需要啊。 系啦，24度而家相对湿度，哇，48%。睇到流鼻血嘅，真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啱啦，所以我哋系需要大家啲甜品嚟养一养我哋。 系啊系啊系啊， 48度啊，真系。 剩翻少少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大家都可以继续咧踊跃，唔系捐书啊，踊跃捐甜品咧，系整个甜品过嚟我哋食咧，咁一齐参与我哋11月3日星期五下昼5点到6点嘅时间啦，我哋一个聚会。 系 咁啊，希望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吓 ，OK。 好。 有冇玩过我夹公仔机？ 有。 有， 从来都夹唔到，一次都未夹到过。 你咁大个仔都一次都夹唔到啊？ 系啊，我唔叻啊。有啲 定系你入一次嘅咋？ 唔系啊，即系咁，我当然唔系攞晒成副身家，不停喺度将啲钱捐入去咁样啦。因为真系夹唔到嘛，好渣噶，唔识啊。 唔系你系系净系香港啊，定喺其他世界各地？ 日本有试过，香港有试过， 日本嗰啲真系又平又靓又正噶，啲公仔机 系啊，都夹唔到啊，咁得未啊？ 咪咯，咪咯。 你点啊？ 我唔系好少咯。夹 唔 到 啊！ 我好少啊！我见到呢啲我都走噶啦。 哦，即系夹公仔机，你就觉得呃人钱，咁所以走啦。 因为嗰 时 劈爆咗好多噶啦，因为我哋节目都有介绍过几次咧，话嗰个钳咧，有阵时系松嘅，有阵时系夹唔到嘅。 唔系松啊，实松嘅。 唔系噶，有啲特登教松咗噶，你呢世都夹唔到噶。 系啦， 即系令到你夹唔实咁样，点样夹到个公仔出嚟？ 唔系，起码唔系啊，但系起码你都会即系可能入几次钱，佢唔系希望你一次我夹到嘅。 系。 咁希望夹几次，咁你咪。 用几蚊买咗佢咯。 公仔机今次发生咩事 啊？系啊，夹公仔机。 我只有惊啦， 唔系关夹。 我都好短，系关夹公仔机事。诶，唔系，我都想讲啦。我之前咧喺个台湾玩夹公仔机啦，我啲朋友一齐玩啊嘛。哇，好有似佢用啲大头钉咧钉住喺侧边嗰啲咧，就嚟扑落街。即系扑落街嗰啲啊！即系 已经好近可以跌到落个窿度嗰啲， 唔系床坑咁不迷惘。 即系总之就嚟，即系佢想跌落去。 天网外中， 唔系我喺扮出头 啊！起唔切歌啊嘛！你咁样，我真系即系你下次俾啲提示我哋两个拍档啊！ 真系啊！佢咧即整到佢就嚟想跌落去咧，你其实所数佢已经跌晒几只落去咁样，好难好认真啊！佢仲有攞胶水黐啦，跟住咧攞呢个大头钉钉住佢只脚仔咧，咁喺条边度啊，不知所谓。 如果你见到已经用咗大头钉嘅话咧，你唔会即系斗拧，你都唔会。 梗系啦， 入落部机度嘅。 唔系，佢就系会揾掩眼法。佢因为佢一堆堆喺度嘛，遮住晒嘛，咁啊，即系跟住你话啊，点解明明都喺嗰、那个即系嗰个窿位侧边拨一拨，佢已经跌啦，点解唔得咧？咁啊，再细望啦。咁嗱，今次喺呢、這个一个地方，咁咧佢就喺呢、這个台湾。 台湾又台湾喎、 啊。啊，系啦，台湾啦、啊，佢都话佢都有好多唔同。 今次唔系攞大头钉啦，今次攞万字夹。 咁样嘅，佢咧又有好多咧唔同嗰啲叫做夹机通街有的、 啊、 你有冇见过啲夹夹公仔机夹一啲唔应该夹嘅嘢？ 有好多噶， 系啊， 我 你玩过？ 介绍过啦， 咩啊？ 龟啊，有试过。 猫 唔系讲动物，唔系讲动物， 情趣用品都有介绍过。 啊，系咩？情趣用品、啊，岂有此佢真系啊！真系佢，你显瘦咗几次 但系呢个我又冇记得有讲过。 唔系啊，唔系啊，我哋嗰阵时候有试过咧，早喺你嚟之前噶啦，已经我哋有介绍过夹公仔机嘅各种玩法咧。系啊，我都喺我疯狂大海边度， 嗱， 我都话而家好多啊， 好离谱啊， 最新嘅我哋听 好 多 啊，因为系 新嘅， 系啦，早两日嘅啫， 冇错。 咁咧就话有人咧就话，嘿。愤怒啊！因为咧佢咧唔系摆喺讲紧摆喺小朋友都可以夹嗰啲公仔机嗰个范围啊， 冒险嗰啲地方啊， 佢唔系嘅，佢净系 儿童乐园啲 friend 啦， 净系一个商店嚟嘅，全部都系夹机嚟噶咁样咯。 咁今次系夹变咗夹香肠， 夹香肠啦，夹 香肠啦， 夹假香肠啊！ 咁梗系啦， 嗰啲系啊玩嗰啲啊，即系 嗰 啲 成 人用品啊， 就冇嘢嘅。 成人用品啊，情趣用品啊 ，OK， 跟住 系啊，氹氹氹氹氹又有啊，咁样 都几健康啊。 咁有冇寫嗰啲咩家進指引？ 唔係我諗緊咧， 冇咯，佢仲喺條街度就俾你喺度 唔係呢件事唔 work 嘅，你放心啦。 點解咧？ 你諗下，你都已經係十萬火急，即係欲火焚身嘅時候，連樓下便利店你都唔想走去買啊！ 嗯， 你會唔會走去話？不如我哋夾公仔，睇夾唔夾到個套套出嚟先啦。 係有啲可能咧，即係諗住 加油，快啲啊！阿 Mary， 你好快啊！你幫我夾埋先啦。 如果你阿 B 話啊，爸爸爸爸，我要去夾公仔，咁咩嚟到啊？ 咁俾阿 B 就梗係話俾佢聽。 咁咪就係 阿 B 啊！如果我夾咗佢出嚟嘅，就冇你㗎。噶啦， 唔系我嚟玩过你添， 玩得噶 B， 你知唔知啊？有你冇佢，有佢冇你噶，你想要边样 嚟噶？我都系想讲 错教嘅，唔系咁。如果佢真系摆喺度嘅，就唯有话俾佢听呢啲，你唔好玩咯。 唔系咯，佢啲人就话离谱啊！佢话如果系你玩呢啲嘅，唔该你收埋啊，你唔好去大庭广众。即系边一个人行埋去入钱都可以玩得啊嘛。 即系我觉得如果佢摆喺成人商店入边度咧，其实我都几有兼， 就几有趣嘅。 因为嗱，去得成人商店即系一定系大个啦，咁同埋你当系一个即系一个招来咁啊，大家啊都去玩下，开心下，笑下咁样可以。但系俾一个如果即系大人细路都可以去嘅地方，有啲尴尬。 但系真系太心急啦，我真系觉得咧系唔可行嘅都话。 系啊， 你起码入五次钱，夹十几次先夹到个袋袋。走咗啦！ 喂，但可能有啲人呃人噶嘛，即系个心里面谂嘅啊，如果夹到嘅话，你夹到嘅咪你想点就点咯，即系咁样。 O K O K， 系夹到就你赢，系咪？ 啱啊啱啊，因为佢咪有即系两款嘢嘅。 系啊，不论男仔玩女仔玩都有噶。 系 咁啊，咪即系到时就咁样讲啊？ 做咩 啊？即系话夹到嗰款就你玩， 系 夹到嗰款就我玩， 你同我玩，或者我同你玩。 咁如果夹到冇晒钱咧，今晚唔使玩。 系啊，所以咧，佢而家强烈俾人谴责，话佢又搞错，摆埋啲成人用品，即系情趣用品啊吓，俾细蚊仔睇到唔得噶嘛。 我信一天会遇上极光，为求还抱星与梦竭力前望。路过气运街，当它冰岛绽放，暗角里小灯塔为我亮光，悬崖和峭壁中挺起胸膛。渐渐告别迷路，渐渐发现同路渐有泪光。看清方向，在我踏上宽大行车线前，并向左边，来与我行，感恩恩有着你的战友，长期同奋斗，重建时代再见，盟击退困忧，大道上走走，别站两旁，段段路康庄迎面仿佛有光，慢慢地找到，慢慢会望到希望，别再挑剔过多，大道上走走，若在每步回望，未踏向前，过去已再回荡，寸步不忘，自发觉习惯不敢太奢望。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就修订初中中国历史科课程展开第二阶段咨询，当中回应了教师在第一阶段咨询的建议，在课程加入部分虽忙乱世的内容，另外亦会调整政治演变、文化特色和香港发展的学习内容和课时比例。教育局说，在第一阶段后进一步的修订路向分别包括重整或删减部分课题，部分课题改为选教课程和设置延伸部分。第二阶段咨询今日起至下个月30号完结，预计最快在2020-21年由中一开展逐级落实。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远辉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到将公屋单位由76万增至80万个已经足够照顾基层家庭需要的讲法，相信并非科学数字，是纯粹估计，但是他说林郑月娥有在施政报告交代相关房屋政策，认为对方不会就公营房屋封顶。黄远辉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他认为房委会需要先检讨首个六字居项目对公屋轮候策的影响，六字居适宜慢慢推展，如果特首是将未来十年20万个公屋单位中的16万个转为六字居，规模会太大，担心未必能够完全吸纳。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筲箕湾普通科门诊诊所视察政府防疫注射计划的推行情况，并即场接受注射。他说，流感病毒水平现时处于低水平，预期明年初本港会踏入冬季流感季节。预防的最好方法是注射疫苗，希望所有市民都接受流感针注射。政府的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展开至今已经注射大约5万剂，较去年同期多8000剂，医管局员工有大约1万人接受注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虽然香港已经订购的流感疫苗和世卫新建议的南半球疫苗组合不同，但相信现时采用和香港流行病毒株匹配的流感疫苗效果可能更好。他又说，香港不少长者入住护老院是增加流感爆发风险的其中一个主因，但他不主张长者以服用特敏福的方法预防流感，以免流感病毒出现抗药性。 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天气仍然较凉，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2点，升13点，成交金额5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3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2.4；中国平安68.85，升1毫；中人寿26.1，升4.5。融信中国8.82，跌2.8；工商银行6.36，跌3仙；汇控系78.05，升9.5；建设银行6.97，跌2仙；中海油10.48，升3.8；中国宏桥9.4，升2.35；吉利汽车23.75，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6。瑞士法郎0.998，澳元0.768，加元1.283，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64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982点，跌25点。港金现价报11832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63美元，卖出127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000蚊，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曾志豪，你成支蔗咁啊，整蔗汁糕啊啱晒啊！ 桂花田，以你嘅身形啊，整番薯糖水非你莫属。 咁黄耀祖咧？ 我应该都系芝麻糊啦、朱古力心太软同埋糖不甩啦。 各位听众，想唔想同我哋一齐食甜品呢？ 丰收私房菜压轴登场，整甜品。 详情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先见到阿祖听到呢个 trailer 嘅时候，佢露出一个不屑嘅笑容。 点为之不屑啊？ 即系一听到王耀祖咧，咁梗系芝麻糊啦、朱古力心太软同埋呢个糖不甩嘅时候，佢嘴角佢咁啊。 但我唔明糖不甩点解？ 嗱，佢话嘅佢坚持 细细粒容易。 佢讲咗三次话你似糖不甩， 我似糖不甩点解？好 sweet 因为我。自吹自擂啊！ 理解啊，我其实都唔系好明嘅，真系 糖不 系啦。你连续讲咗三次，我话算啦，我由佢啦。我话芝麻糊同埋朱古力心太软都明啦。 咁佢又啡色噶嘛？ 糖不甩系啡色嘅咩？ 佢有啲倒咗啲 花生喺面啊嘛， 倒咗唔系咯？咁都系咁啊，好似你咁嘅样 啊 嘛。 哦，其他原来会解唔通噶， 细细粒咯，同埋 算啦，佢话解得 佢仲好细啊，因为咁啊，似嗰糖不甩咪猜埋一嚿点咁啊。 不如我唔好解释啦，好唔好？越解释越惨。 中意咪算咯，我系话你糖乜啦。 唔系 OK 嘅 ，OK 嘅。 OK 嗱，我哋一间就会播出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去咗阿韦小姐佢哋屋企度咧，就整呢一个整咩我唔记得咗啲啊，100蚊限价餐。 系， 我仲落咗厨嘅。 系啦，你自己落厨都唔知整嗰啲咩，因为你根本都冇落过。 系 你净系企喺个厨房度啫。 唔系佢有帮到手嘅，都话我未见过咁战战兢兢啊嘛。但如果大家咧想睇到我哋嘅片段嘅话咧，留意住我哋 RHK Mime 啦，好快啊，大家就会睇到我哋当日啊同阿魏小姐点样一齐咁开心过咗个眼。 其实我觉得咧嗰啲散疏片咧，即系我哋想无无聊聊喺度自己拍嗰啲仲搞笑， 又即系街市度嗰啲啦。诶、欸，唔知嘅，可能你哋留意住我哋 Mime 嗰条片啦，咩、哦、都睇到噶。 咁而家你可以听到咧，就系我哋当日咧去到魏小姐屋企度咧，当我哋好悠闲咁样坐喺张即系餐台度饮住 tea 食住 high tea， 总之就好放松咁样倾偈咧，嗰种嘅轻轻松松， 悠闲啊！ 风骚快活人，年度巨献，风骚私房菜。 风骚私房菜，我哋今日咧就嚟到魏小姐嘅屋企，耶！ 多谢魏小姐同埋佢妹妹咧招呼我哋， 两位同我哋嘅听众打声招呼先好吗？ 好，大家好，我哋而家讲午安先啱，应该。 魏小姐今次咧就请埋佢妹妹一齐啦。我哋话啊，头先明明咧出嚟接我哋嗰时系个姐姐啦，点解咁靓嘅姐姐咁？ 系啊，其实就魏小姐嘅妹妹嚟嘅。不如讲下啦，嗱，你哋平时咧即系喺屋企度问下魏小姐先啦，系咪自己都中意煮嘢食，都好好客嘅咧？ 基本上咧就日日煮嘢食嘅。咁啊，一日煮两餐起码，咁啊，平时咧就一个月，我谂都有两三日咧，就系有十零人嚟食饭啦。 哇！ 我最多就系八十人。 你煮八十个人食啊？ 系一个姐姐八十人， 八十人食即食面， 梗唔系啦。 食咩啊？ 食啊！由朝食到晚啦，嗰日系过年嚟嘅，咁朝头早，因为佢唔系一次过，佢系流水宴咁样啦。朝头早嚟嗰啲就梗系食煎糕啊。食炒面啊，食粥啊，晏昼嗰啲系食饭啊，夜晚嗰啲系食咖喱鸡啊，宵夜嗰啲系食公仔面啊。总之我系嗰日咧，全屋嘅嘢清晒，连煮嘢食嗰啲酒都冇埋。 阿妹妹啊，又问下你啊，其实姐姐咧系咪好好客，定系你哋成家人都系咁好客噶？ 我哋基本上成家人都系咁嘅。 O K， 系啊。 咁佢头先话隔两个礼拜，咁点解会隔两个礼拜？因为有一个礼拜去咗我屋企啊。所以其实我哋系个个礼拜有 party 嘅。 O K O K， 咁啊，下次第时会变咗五日有个 party， 因为我哋三个会自己嚟同你开 party。 有得 喎。系啊，我哋头先已经候住晒咧，但系仲有。有样嘢，即系阿魏小姐咧，佢厨艺好厉害嘅。佢话咧，佢教过佢四个姐姐，真系工人姐姐。佢话四个翻到去佢乡下嗰度咧，开餐馆。即系你个厨艺系点样训练出嚟嘅咧？ 我唔系啊，食得多你就自然有兴趣煮噶啦嘛。因为出街食咧，第一好贵，第二咧即系啲环境嘅好食嗰啲又要订位，又要 book 位。我哋个即兴噶嘛，咁咪唯有就喺屋企咯，同埋我哋人多啊屋企。咁你十零人下出去食咧，又唔飲得酒喎、啊？咁我日日要做司機喎、啊，出去食飯，咁梗係喺屋企最好啦。 你有咩拿手嘅菜式咧？即係可以搞到啲姐姐翻去開餐館呢？我好想你教我屋企嗰個，因為真 係嗱，好簡單。譬如有一個咧就係、是、包種，因為如果菲律賓咧啲種咧廿幾三十蚊一隻嘅，圍到港紙，以佢哋嘅人工嚟計咧，就真係。咁佢哋咪有包種啦、有整蘿蔔糕啊、年糕啦，咁咪又是整蛋撻啊、整心太軟啊、甜品啊、整麵包啊咁咯。咁呢啲嗰邊咧就好流行嘅。 咁即係呢啲你就全部都學識點整嘅。 係啊。 但我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我哋今個禮拜嘅主題咧就係一百蚊，用一百蚊之內咧，嗱，魏小姐咧就俾到呢一個菜單我哋，我哋頭先去買咧，其實已經好困難啦，我哋係買唔曬所有嘢嘅一百蚊。但你平時咁有生活品味，但你食嘢嗰陣時即係平又係一餐，貴又係一餐咁噶。 講真的，我哋好少食貴嘢，我哋真係總要食好食嘅嘢。咁唔係一定要貴嘅， 佢個煲貴啲啫嘛， 係係啦， 佢個煲又貴啲，啲食材就平啲。 工欲善其事啊嘛，咁啊利其器先啊嘛，咁但係我覺得真係食材真係唔使好貴嘅喎，唔係要買啲貴嘢先好食。 因為好大反差，開頭我哋諗住用呢個一百蚊限價餐嘅時候咧，我哋諗住啊，即係如果你話踴躍參加嘅，可能係一啲好精打細算家庭主婦咧，即係可能大家即係經濟條件比較緊張啲啊嘛。到我哋嚟到位小姐你屋企呢處咧，其實你係都好。舒適嘅咯，生活咁你嗰啲價錢係點樣可以掌握得咁準嘅咧嚇？ 因為我同我妹妹成日去啲平嘅街市買嘢，平嗰啲先買，貴我哋就唔食。 阿妹妹可唔可以俾啲貼士啊？即係啲主婦們咧，如果都想精打細算咧，邊處買最抵嘅？ 可以講噶。 牌子唔使講，你講啲地點啊， 街市都 咩咩地區係啊。 我 我多數就去大成街嘅黃大仙嗰度，就真係平到出奇嘅。 阿天同佢逛下啦。 係啊，我都會啊。我哋頭先去爭啲買唔曬。 所以咧，之前咧，魏小姐你已經提咗我噶啦。佢就話：如果你想買叉尾魚嘅話咧，去黃大仙街市啦。我哋唔夠時間，冇去到。 叉尾魚好貴啊！我想問下兩位。 嗰條50几蚊，我哋唔夠錢買啊。 係啊，我買嗰條30蚊，最肥嗰條添，仲要好大條嘅。 係啊，我哋夠 六個人。 我哋嗰條瘦過豪仔啊。係 啊， 50几60蚊啊。 喂，同埋人哋阿魚檔話咧，叉尾魚係矜貴魚嚟嘅。 但係我係咁樣講，會唔會俾人打我哋？ 哦，唔使驚，我哋嘅聲音轉播啫嘛，就聽把聲，認唔到樣嘅，唔使驚。 你唔好出我哋嘅樣啊！ 時段咧，阿片有時都揾啲時段先有平有貴噶係嘛？ 唔係最緊要識個老闆娘啊，或者係老闆 都唔使嘅。嗱咁講啊，譬如我哋買剁魚肉嗰啲鯪魚肉咧，西貢買40蚊一斤。咁、我哋喺嗰個街市買24蚊一斤，咁就係咁簡單咯。即係我就最怕係俾人哋同一樣嘢，佢夾硬要抬高個價錢嚟買，我就唔會咯。所以咁我就唔食咯，寧願。 不如咁啊，我哋講咁多食啦，講下我哋風騷快活人啦。你聽咗風騷快活人幾耐啊，魏小姐？ 90年代，你都未開始做，我已經聽啦。 哇！ 但係小姐，你哋兩個 keep 得咁後生，個樣完全唔似咁耐嘅喎，真係。邊似啊，真 係。因為人品很好，所以皮膚都好，就係、是、咁簡單咯，係咪？ 唔係，我哋爹哋媽咪好細個開收音機俾我哋聽。 係啊，應該你係小學嗰陣時候聽㗎啦，應該係。 出世嗰陣時開始聽。 係啦，我都係。 咁啊，嗰陣時一路揸車就會一路聽咯，咁啊好容易發生交通意外嘅。 係，咁咪小心駕駛啦。 因為要笑到冷水嘅嗰陣時。 O K O K。係、okay, okay、 啦， 咁所以咧，今次嘅風騷 先。第一次見到佢個樣係咪啊？ 咩佢啊？講我名得唔得啊？ 魏花田 做節目，我記得嗰陣時佢咪走去搭的士嘅。係 啊 係 啊。 嗰陣時冇上網乜滯噶嘛。 係啊。 咁啊，不如揾下啲報紙啊，認到佢個樣咯。 但係佢個樣點啊？娘娘家婦女同你平時心機聽到係點啊？ 好正常啊，我唔覺得佢有咩特別喎。哦，系咪先？ 嗱，我好一个好平凡嘅人， 佢哋冇乜特别， 冇特别， 系冇乜特别， 冇乜特别，好似佢哋讲得你咁样。 系啊，都系 正常一个少妇咁样。 哇，笑，我以为讲少女添，佢都。 啊啊，咁啊，黄耀祖 嘅， 黄耀祖咧，黄耀祖 又话我黑，又话我矮啊，又瘦，其实真人你又觉得点咧？ 唔系啊，你几青春啊？我觉得 青春，哇，青春啊！我最中意呢个字。 你有啲似太仔， 有啲似太仔，系呢个真系啦， 系 诚实小郎君 啊，系啦，系啊。啊， 咁啊，曾志豪咧， 我冇啲血統嘅，我扮有血統，但系咁我都可能扮得幾好咯，我連血統都扮得到喎，你扮唔扮到啊？ 唔係講真，係你自己唔知道自己有泰國血統咧，或者 哇，咁我就係啊，咁我諗我真係要翻去問一問阿西伯伯母先至得啦，咁樣 可能係 Tony 渣啲 friend 嚟 嘅，咁我個名叫 Tony 渣， 係咁曾志豪咧，曾志豪咧， 呢個咧我個個禮拜睇佢嘅， 係 因為佢做 頭條 係啦。咁而家呢排做監犯佢， 係啊，喂！但你覺得呢個角色監犯係咪從頭到尾 好、 最襯係呢個？ 頭髮太長咯，應該剪短佢咯，唔夠6cm 啊嘛。 唔係最緊要你信唔信我識煮飯？ 基本一定識嘅，我唔信人哋會唔識煮飯，佢唔想做嘅啫。 一間 做嗰啲就係話唔識煮。 一間你可以見識到我真功夫。 係啊， 好啦，飲杯啦， 嚟啦， 耶！ 飲杯。 就未想解放后挂念被戴上手铐，羡慕做天后下女的伟大，为了你没对手，可惜美丽有尽头，你这天把我当好友，拿出你让这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世界勤俭日是每年的10月31号，最早在1924年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储蓄银行大会，在上面就由一名意大利教授提出，之后去到2006年由联合国确立。世界勤俭日的目的是希望号召人类勤俭节约，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危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世界人口现状报告显示，世界人口已经突破65亿，如果仅仅在地球资源的消耗来讲，人类是有一个必须性去做到勤俭节约，所以就确立了在10月31号为世界勤俭日。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我要讚一讚黃耀祖先。 點解？ 佢真係刻苦耐勞，任勞任怨呢，無論點樣堅毅困難嘅要求你都滿足到。 咁阿田叫我幫佢影張相啫。 唔係小事小事。但係你幫阿田影相嘅時候，佢發出一啲少女般嘅嬌嗲嘅聲音。 嬌嗲啫。 講真。 而你又竟然可以照單全收冇手陣嗰下。我都佩服你。 但呢一方面呢，我都要俾个 credit 自己，就一赞自己。 真係好叻喎。 譬如有边一啲呢，我从来都接受唔到我啲朋友讲叠字嘅。即係嗰啲女仔呢，哎呀好蠢猪猪啊嗰啲呢，跟住我就会火㗎啦。做咩要叠字啫，即係我哋而家都话啦，教小朋友三岁佢哋学緊讲嘢嗰陣时你都唔好用叠字嘛。但呢位拍档呢成日都哎呀好蠢猪猪啊，即係嗰啲呢。 佢讲呢句㗎咩？ 成日都讲㗎佢。但係我都 唔叻叻啊佢讲。 系啊 叻叻啊。 你真 系好叻叻啊。 拜拜，咁点啫？ 冇啊， 头先跌埋啊！ 头先你影张相啫嘛，你好地地嚟影相就算啦，仲要哇，跟住 喂，咁先笑得开心啊！你明唔明？我系氹自己开心啫， 我接受到嘅，系 咯。OK OK， 多谢你，博不斜视， 系啊，家家有求，即系我都觉得我自己做嘅嘢有啲都应该会几呕心嘅，因为 咪就 咯。OK， 好嗱，喂，我哋咧即系大家都有呢个聘请外佣嘅经验啦，咁样，咁我哋认知之中咧，咁佢平时周日咧。通常去边度玩嘅？你有冇问下佢？ 有 去边度玩啊？ 我姐姐咧就去薄扶林嗰度咧就翻教会嘅。 翻教会 咁跟住咧就系佢好多年咧。 咁远 系咯，都去到咁远。 咁去教会嗰度， 真系好唔想喺你屋企附近出现。 咁咪去咯。咁跟住咧去完之后咧，跟住咧就嚟边落中环咧嘅其中一个快餐店一个食饭，食完饭咧就翻嚟噶啦。 系 咁佢啊真系年复年嘅。跟住我话你有冇去过边度？佢冇。我有冇去过边度？冇。佢我直接问到第三年咧，佢先话我终于去咗唔知边个地方。 工，去行街咯。 咪同你一样，你都系冇突破樟木头噶， 系 一样。 有我冲出广州，我去咗， 咪咯， 好叻啊！ 我姐姐都系嘅，我姐姐咧就逢星期日咧都系去教会， 教会 跟住咧就到，所以佢每一次翻嚟嘅时间都差唔多嘅。我又觉得哦几好噶咁。 系啊，嗱， 佢同我去教会，我知佢做咩咯。佢一定会唱好多歌， 因为佢翻嚟把声沙咗。 第一翻嚟创衫嗰阵时咧，佢就一定系唱歌噶。即系跟住我就话：啊，你成日都唱歌嘅。佢话系啊，我好中意唱歌，同埋琴日呢啲歌我哋喺教会度唱过。跟住 佢唱得好听啲定我啊？ 咁讲真真冇得比。我姐姐唱歌几好听。 唔系佢姐姐系唱歌，你系读歌系冇得比。 我由得佢，你我唱开心啲，大声啲，大声啲。 啱嘅，啱嘅，啱嘅。好啦，咁但系即系我哋要 update 下先得啦。原来而家咧好多嗰啲叫做 姐姐最新出没嘅地方， 姐姐最新出没嘅地方咧，已经超出咗我哋想。像啦，即系可能你仲停留喺即系教会啦，或者中环啦，或者皇后像广场啊，或者叫做喺其实真系好多咪喺唔同嘅天桥底下边咧聚餐噶嘛，或者围院噶嘛。 我礼拜六咧行山嗰阵时咧，见到佢哋都有去郊游，佢哋野餐紧。 嗱， 我啲姐姐好犀利噶，我见到另一啲啦，即系唔系我姐姐啦，另一啲咧，譬如上次暴风球，佢哋都会嚟边要出街噶嘛。哇，佢塞满咗咧喺啲屋村里面其中一啲平台咧，即系嗰啲冇空间，即系唔系一啲。设施嘅地方，仲要空地咧，好好多空地噶嘛， 就建位就坐噶啦， 填晒啲窿噶。 系啦，但系而家唔系讲紧呢啲静态嘅活动。 哦，系啊。 咁咧，今日有份报纸咧，佢又做咗一个少少嘅专题咧， 姐姐去哪儿？ 佢话原来而家姐姐去哪儿咧，真系姐姐都跟队啊，要佢哋去边度咧？ 去一日游啊？ 佢哋去玩 X Game 吓。即系嗰啲有危险、相对地高啲危险性嘅运动啊， 系好高危险性嘅运动。 例如有啲咩啊？ 例如咩咧 ？game 嗰啲啊？ 佢话佢哋有一次咧，原来就话香港有一笪地方咧，佢话都成日都发生意外嘅。 哦， 咁咧。佢就话去到呢一个西贡四叠潭嗰处，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咩概念咧？ 好陌生， 我都唔识嘅真系。咁但系我见咗啲相咧，就真系悬崖峭壁嚟噶。 哦， 佢影相系咪啊？定系玩啊？ 唔系，佢嗱佢系咁样嘅，佢嗰个真系有个潭水啦，即系佢个池底就系一个潭嚟嘅。咁咧，佢周围咪就 系 悬崖峭壁咯。咁然后咧，你就有啲地方可以俾你坐喺嗰、那个即系叫崖边咁上下啦。咁、 哦、 咧，原来佢话 崖上的波儿啦， 崖上的。姐姐啊，咁就崖上的姐姐。咁咧，佢话记者咧去到呢一个经常发生即系意外，因为好多人喺度跳嚟跳去嘛。咁咧，佢就竟然俾佢发现咧，佢话点解有咁多系姐姐喺度聚集佢咧？咁样 系， 究竟姐姐喺度做咩咧？ 咁啊，姐姐喺度系咪爱嚟影相啊？定系佢喺度野餐啊？定系佢想话俾佢屋企听？其实香港都好靓噶，我而家其实好好享受生活噶，你有阳光海滩嗰啲咁样啊？ 系啊，嗱咁样嘅啫。 定系一个咩 起都咳 一啲活动定系咩啊？ 佢去跳崖咯玩。 吓佢玩跳崖啊！ 佢唔系去野餐， 哎呀佢 影 相， 是 因为好静态噶真系。 因为我都有睇到呢个报道，即系话咧，而家咧好多姐姐佢哋可能即系都要搵唔同嘅嘢玩，或者其实有啲姐姐佢哋年纪好细嘅， 好好后生嘅啫嘛， 即系廿零岁嗰啲咁样。 细过你咁样，佢出去唔通每一个礼拜就去翻教会咩？ 系啦，跟住咧就俾人发现咗，其实佢哋都有唔少人数， 即系好好动嘅 一啲，即系 系啦， 比较刺激同埋高危嘅运动 咯。系啦，嗱，究竟咧即系佢都要玩法系点咧？我根据佢个报章所讲咧。佢就话真系会喺个十零米高嘅悬崖嗰度咧， 跳落个大海度， 又唔系， 咪头先个潭水咯， 啊，嗰、那个潭水深定， 即系周 围 系悬崖峭壁咁样，所以中间就有个潭，那个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见到有好多人咧就会喺满布青苔嘅岩壁上面，咁正常啊，呢啲野外地方都系咁噶啦，就爬啦，爬到高处之后咧就挨住个岩壁咧，走到悬崖边咧就飞扑跳下。直插潭底，我俾张相你睇下啦，真系好似你嗰、那个劲过你个巨人梯啊！ 哇， 上次你玩个巨人梯都唔够，而家呢个咁犀利咁样，咁咧好笑，佢就即刻访问下呢啲即系 有意外嘅、哦， 冇错。咁啊，佢人容又有啦，飞容又有啦。咁啊，虽然呢个池边就写住水深危险，请勿嬉水啦。咁但系佢就 咁啊，写中文字佢唔识睇噶， 有英文嘅。咁、 哦、 佢有飞虫同埋有啲嘢都睇到噶嘛。佢就话咧，原来都几多人嘅。佢话佢哋试过咧，一行25人咧就结伴同游，就嚟到呢一笪地方。咁然后咧，佢哋就真系会跳落去咯。佢哋就唔知原来咧，曾经呢度系叫做黑点，发生过意外嘅。佢话喂，咁中意冒险啊嘛，人之常情啫。即系你不论边个国籍， 唔系佢， 你做咩工，佢又休闲时间都会想做下呢啲冒险游戏嘅。 不过就好似头先阿田所谂嘅问题一样啦。 系啦， 佢大吉利是有任何， 即系有咩事咁点事？ 即系佢扑崩咗个手指甲，咁边个赔咧？ 佢虽然系佢嘅假期，但系佢嘅假期都系受咗保障，个雇主都要负责嘅、啊。 原来佢话试过咧，真系已经有， 即系大件事嘅。即 系 听落都危险。 佢话试过真系有啲即系佣工嘅朋友咧，假日嘅时候去玩咧，系遇到意外咧，甚至乎试过即系冇咗命噶，系试过噶咁样。 即系或者如果受伤嘅话咧，就要个雇主即系照顾翻佢哋。 系啊， 系啊。咁呢度咧，可能就系一个少少嘅，即系令人哋可能觉得唔知点解决。就因为嗱，佢要玩系佢人权嚟嘅。 系啦。 但偏偏如果佢玩完之后，因为有少少意外咧。就你要帮佢承担，咁、可能雇主就话：，但我冇得劝佢唔去玩啲危险游戏喎。 咁咯，嗱，好多时啲危险嘅活动都会签一张纸， 生死状 嗰张纸就 要自己跳落去，唔使签噶嘛。 咁咪就系佢同雇主签咯。喂，嗱，就学你话斋，我哋又唔可以 你冇得 停止 佢玩， 唔可以唔俾。但系佢要玩嘅时候，我就要负责。咁其实系唔系啱数咧？呢件事 嗱，但我又咁谂喎。嗱，我哋大家都打份工啊，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去玩呢一样嘢嘅话，其实一样都危险噶。我哋老细。冇得叫我哋唔去玩噶嘛？ 但我哋唔使老细赔啊嘛。 咁但系你老细会唔会保你 嘅 钱啊？ 但系 唔系我哋 噶嘛。但如果跟住我哋翻唔到工嘅话，咁大家利是嘅话，其实老细都系要有多咗嘅工作各样嘢。即系我又觉得啊，每一个工种啊，就算佢姐姐又好，我哋打一份工又好，其实都系有老细啫。 唔系，系有啲唔同嘅，因为咧你要包埋佢住院啊，各样嘅医疗啦。我哋如果大家利是出咗去崩扑崩鼻咧，公司除咗要请一个人之外，佢唔使照顾我哋医疗噶嘛。 系，即系我哋去唔到厕所，佢唔使扶我去噶嘛。 系，佢唔会佢帮你， 佢仲喺你屋企嗰度，即系都有啲啊，真系有啲。 不 过 我 觉 得 呢 个系个两难嚟嘅，因为咧，如果你完全净系你完全净系企喺雇主嗰边，你话我唔准啦，全部留屋企，哇，大佬你仲混喺柴房咩？咁但系如果你用而家呢种方法嘅话咧，可能你又要留一留神咯。咁啊，最好劝佢唔好玩得咁危险啊。 系，你可以去玩啊，姐姐游水算啦，系咪？ 系啊，不过证明咧真系 update 咗噶啦，大家唔系净系停留喺个广场上面，其实我哋而家咧真系好多多姿多彩嘅活动咧，俾佢哋玩嘅。好啦，我哋而家准备出去煮嘢食，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